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嘅6:08，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轻谈展场毕业天嘅岑亮完结咗之后咧，咁又会有轻谈展场，又会有晨光第一线啦。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今日2月23日星期五嚟噶啦，咁正月14日，咁啊听日咧就元宵佳节啦。啊，元宵佳节咧，咁二台都会约定各位嘅听众，我哋就会文化中心嗰度见面嘅。咁大家听宣传声带嘅时候都应该会听到噶啦，吓嘛！听日即系本人咧都会出席嘅，唔知道有冇机会见得到你呢？吓，如果有嘅话咧，咁就记住一齐影翻张相啦。天气方面系21度啦，咁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嘅。咁啊朝头早个气温，我觉得都系唔错，又唔需要着好多件衫，又去到御寒，唔使呢啲啦。不过下个星期嚟紧嘅时间咧，咁啊天气都会有稍微咧就会气温啊凉翻少少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当你慢慢成长的时间，你会怎样去到品评你自己呢？品评你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熟透的成人呢？你讲话的声线、眼神，甚至乎一举一动，又会不会发觉已经有所改变呢？在任何时候都要记住不慌不忙，永远展现出一种就轻松的神态。你做到的，你是一位好的成年人，永远也都将你任何想接触的人当成老朋友，这样去到倾偈，这样你就亦都会找到更加多不同好的脉络。得的就得，不得的呢亦都不需要强求，凡事亦都能够，不可以说顺应天命，凡事是懂得去到自己的方向进行，你都不会讲一些容易发怒和刻薄的说话，因为愤怒只是你的过去，而你将来只会迎接你自己更加璀璨漂亮的人生。你有没有心去到做好一个这样的人呢？你有没有心去到好好地演绎你自己的人生？你又有没有心去到好好对待你身边的人呢？如果都有，甚至乎已经做紧的你，已经是一个好的成年人。 什么？ 早上嘅6:14，呢首作品佢关心妍，你有心。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睇睇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高的气温大概是22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稍凉，星期六风势仍然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噶啦，而家21度，相对湿度90%。揭揭报纸的时间见到这个都挺值得我们关注啊。的而且确近排、香港也都发现有不少关于宠物友善的倡议、啊。但是都见到其实有不少的狗隻当我们进入食肆和康文署核下各类公共设施仍然都是有不少的限制。我带着狗仔去到行下的时候，这里有个牌写着狗仔不准入，那里有个牌呢、见到有只狗不过画了一斜一动这样。好啦，即是 不准入啦。的而且确咧，睇翻资料，食环署不时咧就接获有关食肆咁啊，容许顾客带宠物进入嘅时间咧，就嘅投诉啦。而现行嘅有关法例亦都咧就已经实施咗接近30年噶啦。咁啊，所以当局表示需要咧就平衡保障公众卫生同埋健康等等嘅需要。咁啊，亦都会即系检讨下咯。呢个做法啦，同埋嗰个法例系唔系需要咧，又再大家倾一倾咧咁样。咁现时嘅法例见到咧就系禁止狗只嗱，导盲犬系除外噶吓，喺进入咧就食肆规定，其实已经就实施咗接近30年噶啦。咁但系真系都有好多唔同嘅改变嘅，有阵时即系睇到啲新闻图片嘅话，啲雪糕主人同狗仔都会 share 食咁样，咁你都知道其实即系大家嗰个定位喺边度啦咁样。好啦，咁现时睇翻咯，宠物共享公园咧，咁已经有超过170个啦。咁但系商场。我自己作为狗主人呢，我都会见到有唔少嘅商场开始呢就越嚟越多係可以就俾狗隻进入嘅。不过入面都有唔少嘅規矩㗎，例如你要用手推车啦，要代起佢啦，咁有陣时如果你要手推车嘅话呢都要排队轮候，咁但係嗰个叫做手推车嘅数目，有陣时啲狗主人呢都会喺度拗晒头啦，唉唔係好夠喎，咁点算呢咁样。咁呢啲都系值得呢就讨论啦。同埋个人嘅发展商都应该要去諗一諗点样可以优化佢。好啦，除咗个狗隻之外啦，咁见到艺术3月2024啦开始 kick off 咗啦。咁见到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咁寻日嘅时间呢亦都宣布咗啦。为咗庆祝艺术3月嘅丰富活动啦，咁所以市民亦都会有机会享受一系列免费嘅福利。最中意就系睇啲免费嘢嘅，好啦，有咩免费嘢咧？包括 A 派雪糕，派雪糕唔错，最紧要咧就系个时间够长，唔需要大排长龙，等等雪糕。天气有阵时开始热，等得嚟个人都融咗，食翻雪糕都补唔翻。好啦，跟住咧就系免费乘搭电车同埋天星小轮啊，呢啲咧都系非常好啊，大家都喜欢嘅。呢啲嘅活动唔单止咧，就系对文化艺术嘅一次盛大嘅宣传啊！其实亦都系鼓励市民同埋游客积极参与嘅一种方式嚟嘅。 好啦，睇翻艺术三月2024嘅即系活动上面啦。咁今年咧就首次以艺术三月嘅品牌去到串联同埋推广咧，就政府举行以及资助嘅同埋支持嘅文化艺术活动。咁呢啲一系列嘅活动咧就嚟紧啦，即系如箭在弦噶啦。例如系花卉展览啦，甚至乎香港艺术节啊，本地街头艺术节，亦都有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同埋第4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等等嘅。咁所以咧有咁多唔同艺术三月嘅活动，希望到时大家就多多参与，以及咧就欣赏一下我哋本地吓好多唔同咧就系一啲精彩嘅活动啦。咁大家就可以好好欣赏。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智慧，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如果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说分手，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明年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你谈到爱更纯情实在，与我要分开，便制止眼泪跌入深海，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一首歌曲6:23，听到佢系风啊，咩风啊？佢林峰《无伤大雅》。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Happy Friday 咯，咁啊有啲活动咧，其实就可以温故知新。 点解运啲活动都可以温故知新呢？香港许愿节啊，其实2月10号 kick off 咗啦。喂，我睇翻个截止日期，2月去到2月14嘅啫，所以即系都提大家咁啊，问水噶啦吓，去到15嘅啫。如果大家想去嘅话咧，咁就最好今日去，因为听日都未必得闲，因为听日大家要去文化中心，咁我哋约咗噶啦吓。咁呢个许愿广场咧就喺嗰度举办嘅，咁呢一个就系大埔林村许愿树2024，同埋呢一个许愿节举办嘅。市集啦、小食啦、摊位游戏啦，之前都讲过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会喺嗰度举办噶啦。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去咗嘅，咁啊，又或者你未去嘅，可以去试一试。咁啊，入边都有啲，譬如之前提及过嗰啲，譬如夜光许愿纪念簿啊、诚心锁啊、莲花灯啊、锁匙扣啊呢啲嘅。咁啊，睇下你会唔会自己都想趁即系都叫就快完结啦啊呢一个嘅活动，咁啊去嗰度望一望。好，今日另外如果你话仲想去睇其他嘢嘅话咧，都系就快截止嘅呢个，就去到25号嘅啫。咁系咩嚟嘅咧？就系大家记唔记得喺啱啱新年新春嘅时候啦，咁啊有一啲嘅花车噶嘛。咁嗰几日花车咧，咁啊亦都会放咗去展览嘅。咁由于大家都知啦，咁啊林村嗰度咧，咁啊有活动啦，咁所以咧就唔会去林村嗰度摆嘅。咁啊今次摆嗰个位置咧，就喺市政局百周年纪念花园，即系边度咧？就系尖东站 P2 出口步行大概10分钟咁啊去到噶啦。其实大家都知系边度噶啦吓，不过有阵时你唔记得咗嗰个名系叫市政局百周年纪念花园。咁其实大家都仲可以近距离欣赏呢啲嘅花车嘅，因为即系花车展览就会去到25号啦。咁而呢一啲嘅花车啦，今年亦都相当之多特色嘅。如果你有睇到电视嘅话咧，都应该譬如会见到有啲譬如传统同埋嗰啲龙嘅形状非常之新颖啦。咁亦都有啲譬如主题乐园嘅，咁亦都将嗰啲主角嘅样式咧，咁喺个花车上面咧亦都有展现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亞洲旅遊交流中心啊，咁呢個咧，我覺得以龍行天下、歡樂春節為主題嘅花車，咁真係成條龍喺度嘅嚇，咁大家就可以去到嗰度望一望，咁亦都見到有譬如熊貓一家啦，咁樣有你好中國嘅主題嘅。咁既然咁多得意嘅花車啦，咁大家不妨去望一望啦。仲有一個澳門嘅，我覺得都幾好嘅，幾靚。又有啲錢喺度啊，咁大家都想財源廣進，咁不妨去嗰度望一望。咁如果佢25号嘅咋，即係去到仲有兩日到嘅啫。如果你錯過咗嘅話咧，咁就冇得睇噶啦。 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 半鐘嘅新聞簡報之前，揾你呢首嘅歌曲嚟自應志如嘅《You Are Gone》。咁你又唔好乾住啦嚇，因為轉頭六點半鐘嘅新聞簡報之後，翻到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繼續聯播時段《晨光第一線》。阿孔奕璇啊，璇仔咧都已經喺我側邊啦，轉頭咧就佢 off 機，我哋一陣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会展开第二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昨日下午和特区政府全体主要官员和常任秘书长座谈交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官员介绍了香港经济、民生、基本法23条立法等情况。夏宝龙对今届特区政府工作是非常认可和肯定。夏宝龙之后又同特区政府财经系统主要官员就香港的经济发展作座谈交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香港面对财赤，中央有没有指示或者援港措施，他说在汇报工作时都会讨论经济和财经，大家对这一方面都非常放心。劳工及福利局调查结果显示，已经来香港就业的高才通人才每个月就业收入中位数大约是50,000元，大约两成半人收入达到100,000元，大约一成人达到200,000或者以上。当局说数字明显高过本地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的20,000元水平。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堂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估计高才通计划可以为本港带来每年大约340亿的直接经济贡献，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大约1.2%。他认为调查结果反映高才通人才的受欢迎程度，认为计划显著扩大本港的高质人才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成立20周年接待会，是招待会。王毅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局势变乱交织，更加需要上合组织这样的合作平台。上合组织国家要加强战略、防务、執法、信息、生物安全合作，共同筑牢安全屏障，并且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王毅又强调，将上合组织发展好是大家的共同任务，各成员国要团结协作，将上合组织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实，令到上合组织在百年变局中发挥稳定锚的作用。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投票决定将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就有关加沙停火和互换被扣押人员问题进行高级别会谈。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成员马尔祖在接受埃及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停火谈判可能会在近期取得进展，又说以军停止军事行动和被加沙居民返回北部地区是哈马斯在谈判期间坚持的两个条件。另外哈马斯亦都要求每释放一个以色列人质就释放500个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马尔祖又说，以色列拒绝由加沙撤出地面部队是当前谈判的主要障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稍凉，星期六风势仍然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 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CIBS 人人广播 AI101 学堂， 乜嘢系人工智能咧？ 其实喺1950年，人工智能呢个 term 咧就已经咧系存在啦。佢哋定立咗一个定义咧，叫 Turing Test， 喺一个密封嘅房入边作一个对话。咁如果经过几分钟嘅对话，都唔知道其实对面嗰个究竟系人定系电脑咧，就当佢成功达成呢个人工智能啦。 CIBS 节目 AI101 学堂，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想要块面好似韩国最流行嘅玻璃肌咁样，原来洗面系最紧要噶。 点样理解洗干净块面咯？系咪洗得越耐就越干净咧？洗面都系个护肤开步最重要嘅嘢，真系可以喺日常自己观察啊，或者甚至乎点解会容易出粒粒？好多时都系因为嗰个地方个角质比较厚，做唔好清理。咁我哋可以个别嘅地方先去做个别嘅处理。 要学识点样好好保养自己嘅皮肤，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2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全仔 早晨，全仔星期五亦都翻到嚟晨光嘅直播室同大家倾个偈。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呢？今日出边嘅温度系21度，相对湿度89%啊！我翻嚟嘅时候都有少少微微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属于低水平噶。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全仔。 哇，我哋翻嚟嘅时候有冇落雨啊？ 有啊。 唔记得系字， 我唔紧要，你又冇嘛？ 啊，系我有冇？ 系咯， 应该都系，系咪回南天就一定会落雨咧？我以为净系潮湿 嘅 啫。 都唔一定会落雨嘅，但系亦都有机会会落雨。不过你又冇唔紧要啦。其实外国好多地方咧，譬如英国啊，同埋士喺图啊，好似都系成日落雨嘅地方嚟嘅。咁嗰度啲人都系干湿褛同埋戴帽咯，但系棒球帽佢哋就中意。 我之前系去温哥华，咁温哥华有时夏天咧，佢哋都落多啲雨，啲人咧系真系唔理咁样行。 系啊， 但系我哋系多啲人会担遮嘅。 嗯，系啊，香港比较上担遮嘅文化都多。 我自己都会中意担遮多啲， 系啊， 因为会整污咗我个妆。 哦，我都系少担遮嘅，因为第一我就唔系好想拎咁多嘢啦。咁同埋担遮又撞下你撞下我，又行得好慢啦、啊、咁样。同埋香港咧，实在好多地方都可以避到雨，我真系觉得。你谂下系咪？ 哦，咁又系。 即系你，特别出地铁站咁，你一出咁，好多地方都已经薄咗，系唔需要揼雨嘅。如果揼，即系落雨嗰排，你咪第二个出口又兜多少少路，你又唔使担遮啦，系咪？咁如果你话我坐车翻屋企嘅话咧，我由我落小巴嗰段路嘅话，其实都系我谂分零钟嘅话，咁咪由佢咯。即系我系咁谂啦，系啦。 唔係喎，但你嗰度應該都真係冇瓦遮頭喎、 啊。咁我咪我火車站搭小巴，跟住咁嗰度唔會搭雨噶嘛。咁小巴站再翻到我屋企， 但係你屋企嗰段路分零鐘都如果係大啲啲都幾金噶喎，我覺得。 哦，咁好少嘅，好少機會真係打到。如果真係打得咁犀利咁， 咁你都 擔 遮嘅，係啊。 無語咪由佢咯，分零鐘。 今日咧就講下呢一個外賣。 嚇、啊。 系啦，你平时中唔中意嗌外卖 啊？少啊，你都知道我住边啦、啊，住喺山卡拉嗰啲地方。 哦，嗰度送唔到咁样。 外卖都唔送噶。 哦，系啊。 冇错，系啊，外卖都唔送噶，所以我好少享受到呢、這、一个 外卖嘅福利。 外卖嘅福利嘅，我唯独系我真系几时最常嗌外卖咧？即系又大家例时讲句 touch wood 讲句，就我瞓医院嗰阵时咧。 哦，哇！ 咁我瞓下都系关医院啊嘛。 真系 touch wood touch wood。 咁啊，成日嗌外卖咁样咯。试晒好多外卖嗰阵时，一瞓就瞓十几日啊嘛，因为我 哦 系啊，嗰阵时试好多外卖啦，系啦。 但系就唔系好嗌呢一个医院嘅餐点嘅， 唔系好嗌一两餐咯，医院嗰啲系。咁你咁我个心态系难得，我平时我啲乡下仔有得嗌外卖啊嘛，揿下啊嘛，跟住发现原来都好多嗰啲福利优惠啊咁样。 哦，系啊，我明白你讲咩，因为我以前都住过啲地方咧。佢又唔算交通极度唔方便。 你以前住嗰度送唔送外卖噶？ 就系唔送咯， 都系唔送。你而家住嗰度送唔送啊？ 梗系送啦。 哦，你而家住都送啊，你好咯。 即系唔系大埔墟嗰度啊？在前面嗰度咧，之前住嗰度咧，佢嗰度就真系唔送外卖嘅。佢我因为嗰度附近冇餐厅，咁佢可能真系要一定要唔知踩电单车踩翻15至20分钟先得啦，咁样，所以咧唔知点解永远都唔送过嚟嘅。 系啊，唔送噶。 连呢、這、一个即系大家都好中意食嘅 M 字头嗰间嘢咧，都唔送嘅，系即系极 冇办法咯。 我系觉得唔得啊，因为好惨啊。 住喺我嗰边咧，都仲系好远古啊嘛，80年代嗰啲咧，有阵时见到邻居咧，你去边啊？我去买饭，去边买饭啊？我去士多嗰度买饭啊，咁样。 士多 系啊， 士多真系好正。 士多咧会有啲嗰啲常餐嗰啲饭嘅， 哦、 我冇食过吓。 哦、啊，你都有常餐啊？ 士多咯，系啊。 我附近嗰个士多净系得面 嘅 啫。 系咩？有噶，我哋有饭噶嗰度，咩猪扒饭咩？我见隔篱屋嗰个僆仔咧。好中意食士多嗰个猪扒饭，佢系咁拍手，我特登出去买噶，叫我阿爸阿妈唔好煮啊，出去买士多。 我都觉得而家外卖系方便咗好多，咁同埋咧，有时当然啦，内地更加方便啦，因为佢哋咧系即系运费好似平少少嘅，多啲选择啦。香港咧，我都觉得系几方便嘅、 嗯。 我都成日同我阿哥咧，即系喺屋企冇嘢做咧。又唔想出街食饭，唔想食叮叮饭咧、嗯，即系嗰啲微波炉嗰啲饭咧，我哋就嗌外卖噶啦、 哦。我冇噶嗰啲微波炉嗰啲饭，我冇买 噶。哦， 由细到大都冇买嘅习惯。 因为我哋懒到已经去到呢一个地步咯、嗯。 都 feel 到系啊。 系啦，就觉得食得饱就可以啦。 系 系啦，咁啊，所以嗌呢一个外卖。 西北风都食得饱噶。 西北风系咁，但系咧，我就可能会屙翻啲风出嚟，就唔系几好咯。 你成都流流。 系系。咁就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啊嘛，食外卖都有佢哋嘅健康之处噶嘛，系咪？系啦，咁除咗呢一个人类嘅外卖之外咧，原来而家咧都有流浪狗外卖嘅，即系咩咧？就系、是、墨西哥咧有一间专为流浪狗服务嘅送餐机构嘅。咁如果你发现有一个流浪狗啦，咁可能喺你屋企 有一只流浪狗， 系啦，系有一只流浪狗喺你屋企徘徊啦，咁你又惊佢挨饿啊，冇嘢食咧，咁你就可以为佢嗌外卖嘅， 哦，即系嗌俾只狗仔， 系嗌俾只狗，系、哦、啦，然后外卖员咧就会将你呢一个美食送到喺佢面前噶啦。 哦，咁佢有冇有个 menu 系咩嚟噶？狗粮， 狗粮， 同埋狗粮， 同埋狗粮。 有冇得另外即系我俾多少少钱，跟住我佢order 个罐头仔俾佢咁样噶？ 我见到个罐头咧，应该系罐头嚟噶，我估应该系佢 base on 佢嗰、那个嗰、那个。价格 哦， 系啦，咁我记得佢有狗粮加罐头嘅。 哦，咁样 系啦，咁有啲乜嘢咧？点解可以营运到咧？其实系 食太多罐头又唔得喎，食太多罐头又唔肯食翻狗粮， 又啱 啲狗开始嘴刁嘅，啲狗都会 唔会嗌到佢哋嘴刁咧？我都唔知道、啊， 应该 日日都帮佢嗌， 咁咪养埋佢算啦，你日日帮佢嗌。 屋企冇位喎，可能。 哦、OK OK。 系啊，咪几搞笑，几得意嘅，同埋系，我觉得都几好，因为其实尤其是系由一个热心嘅民众去自愿去捐款啦、啊。咁、啊、所以如果你即系你自己喂唔到流浪狗嘅，你去揾人帮你喂嘅话咧、 嗯， 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因为始终都可以帮到佢哋啊嘛。 首歌是 Chantel 初心小岛。 又再吹熄一支，怎会这么快？望镜子中，感觉有点怪。太多法则制找去怕长大，谁话撇下幻想之舒适里不怕会走歪，各样规矩梦或与不解，像要撑出小岛对岸看不到，或会心慌怎算好，处于迷途上怎么知道，孩童望着撒娇拥抱，成人望着过得好，毕竟旅途不想摔倒，常期望简单点，不要太深奥，容许青葱美好 噔噔噔噔， 做咩事？ 噔噔噔噔噔噔， 做咩事？ 结婚做咩啊？ 早晨啊，早晨， 早晨，早晨，系喎，唔记得讲早晨啦，sorry， 又唔记得讲早晨，系啦，今日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继续揾到咧，就香港山野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新年成日都上到上嚟嘅， 早晨啊， 早晨，早晨，因为一笔解救之年，噔噔噔噔，咁样咧，结婚进行曲好重要啊，因为咧。明天是什么日子啊？ 明天就是情人节。 元宵佳节。 中国情人节。 中国情人节啦。 元宵的是啊。 是啊，元宵情人节，那我们当然是又可以吃汤圆啦，人月两团圆啦。 人月两团圆啦。 是啦，猜灯谜啦。看看哪个是我二郎君啊，哪一个呢就是我新的仕头婆啊，这样的。 哇。诶，有啲年轻嘅未谂住咁多噶嘛？ 系咩？系， 即系不如谂下行 散拖咁样系嘛？ 哇， 不如咪年轻啊嘛？ 可以正面啲啊！一朝早就咁样，哇，好难啊！啲师傅一朝早就 double break 噶咯， 唔系散拖，即系搵到个 合眼完嘅， 系啦，或者未得。 未得 追緊啲，撐啲嘅。 咁我哋如果喺呢一個嘅過程入邊咧，咁、我哋要尋覓一個如意郎君或者意中人，唔一定如意中人。咁我哋如果係配合埋呢個山界嚟講咧，有冇啲好嘅行山路線？ 我建議嘅 拍拖行山路線咧， 未拍拖都得， 未拍拖都得， 即係互相認識， 交友 睇真啲， 交友徑。 或者行山路线啦，其实行山咧就好 事，十二生肖劲，一路行咗去一路问佢你属咩噶，你属咩？ 上次咪讲咗龙脊 暴露系列。 其实我觉得行嘅时候咧，你可以女仔又可以睇下个男仔啲性格啦，有冇缩骨啊，有冇做好事前嘅准备啊，咁样啲男仔就呢个时候就可以发挥一下自己嗰啲啊温柔啊、细心啊，全部都可以做晒嘢噶。 细心系、哦，例如帮佢孭埋个袋啊。冇水就問佢要唔要水啊？ 係啦，孭埋個袋就係算 over 咗嘅。 over 咗㗎？ 係啦， 竟然有啲咁嘅事，唔係 gentleman 咧？ 係 gentleman， 但係就唔係嚇，即係而家啲女士，我哋啲女同學，我叫佢參加嘅時候咧，咁啲男士就話：，使唔使幫你孭背囊啊？佢就唔使。你咁樣即係話佢唔得啊嘛？ 係、 啊，啊不如咁啦，我準備 而家個個都花木蘭咁樣嘅咯， 代父從軍。哇，好像我有飛即即服即即嘅啫，哎呀，我真係唔識答。你又成日爆呢啲咧，個稿都冇講過花木蘭嘅，又嚟啦， 木蘭。 啊，我哋講翻條路徑先。咁今次咧，我就提議翻可以去呢、這個。叫做波富林水塘， 波富林水塘， 俾望住你樣，差啲唔記得咗。 波富林水塘， 咁啊，唔係， 唔係黃泥涌啊，唔係啊， 唔係波富林咩？ 喂，嗰個係黃泥涌嘅喎， 係喎，對唔住啊，聽眾，係黃泥涌，冇心。好啦，對唔住， 黃泥涌水塘， 黃泥涌，我哋行到去赤柱 嚇，係、 啊，係。嚟啦，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日久见人心， 咁啊啱喎，情侣试炼最佳路线， 系啊，呢个啊元宵佳节行镬金，哎、 好啦，去到呢个黄泥涌水塘，小弟都曾经去呢个黄泥涌水塘嗰度咧，就所以都参观下啦。黄泥涌水塘嗰度一入去嘅时候咧，就有个洗手间先嘅。 点解你谂埋呢啲嘢咁？ 唔系啊， 咁贴地 啊？系啊，你 好 一行山你咁样点样方便啊？ 啱嘅。 咁个洗手间系 OK 嘅，咁但系你入到去咧，我记得黄泥涌水塘佢其中一个都系历史建筑嘅，就系佢嗰个成个黄泥涌水塘嘅侧边嗰个 护土墙。 护土墙冇错， 系 个护土墙。我又系嗰个行山节嘅节目咧，即系讲拍摄嗰个节目，我都有去过。咁佢咧就細細地嘅啫，細細地嘅，咁亦都可以喺個霸頭霸尾嗰度咧，就大家可以互相揮下手啊， 揮手影相， 係啦係啦，大嗌就唔好啊，我覺得揮手嘅，大嗌因為附近真係民居嚟嘅。 哦，係啊，隔離就陽明山莊。 係啊，咁我斷過嗰度啲人都有啲錢嘅，咁你唔好嘈住人啦。 哦，嘈唔嘈啲人，我覺得有冇錢冇關嘅。 係咯，係啦，咁因為我意思係嗰度啲人咧就可能習慣咗清靜啦。咁你就喺嗰度影相都幾靚嘅。 仲有冇得踩水上單車咧？ 呢、這個唔清楚，我上次去嘅時候就未提供到呢個服務，但我見到都多呢個水上單車， 即係好似鴨仔咁， 鴨仔啊， 踩下。 喂，越嚟越多呢個鴨仔，維港都有啊，譬如大美督又有啊，好多地方都有啲鴨仔踩下。 但如果你落到去個女仔問我哋唔係嚟行山嘅咩？ 跟住一踩鴨仔嘅， 係咯，鴨仔嘅咁樣係。哦，好啦， 踩半個鐘，踩半個鐘當熱身。 哇，好辛苦喎、啊！其實嗰段我哋今次段路咧都金金地嘅喎，要上芝羅蘭山嘅。咁其實咧都係跟住港島徑行嘅。咁咧點解咁做咧？起碼有條路線有牌，即係錯極有個譜嘛。即係你今日帶個女仔去行山，仲唔做好準備啊？嗱，各位兄弟，我建議就事前你行一轉先。試清楚條路，越熟就越好。咁啊，中間仲有啲撤退位㗎，中間 哦有撤退位好喎、 啊，梗係有啦。 唔係男士要撤退啊？方便女士隨時撤退， 其實睇個情況啦，咁啊， 或者行下山唔想繼續行上去其他地方，你都有路走啊嘛， 可以咁你拍去第二個地方落海灘咧，落海淺水灣望下， 係喎， 你成日要我兜咧，好大鑊啊，真係兜唔住啊。咁不過有人要留意嘅，佢呢段路咧會上埋個芝羅蘭山嘅。咁上山咧，各位新手啊又好，老手都好，呢啲有經驗嘅就慢慢逐級上。你記住，你同佢講，喂，我聽個電台節目，小白同新啲教咧，就係上山嘅時候咧， 慢慢行， 系 深呼吸，慢慢上， 深呼吸系。 点为之你个足个叫个节奏啊，个 pacing 为之靓咧，就系、是、我哋倾到偈嘅。咁咧就啊，咁你就焗住佢唔好走咁快啦。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同我啲队友行山。咁嗰次我行得急得滞嘅，咁我队友咧，哇你好要，你一路上车一路倾偈嘅， 所以我哋就控制个节奏，唔使急嘅。咁啊男士就要即系譬如边个走走啦， 嘘寒问暖啦， 咁啊倾偈啦。咁其实就好，行山仲有好神奇嘅地方，喺大自然里面开怀。咁大家倾下偈啊，认识啊，咁啊。即系沟通多啲，了解多啲啊！咁啊，第日你即系成功嘅话，就写封信过嚟啦吓，唔使请我饮噶。 有冇拍拖啊？你咁好，冇理由冇格咁。 又 系呢句对白啊！呢个真系 又嚟呢啲 傻女不死嘅话俾你听。 陈伟娴啊， 陈伟娴又开心得滞。 跟住就去到可以落翻去到赤柱 系。 咁我哋原定就 赤柱都系玩喎，嗰度都 赤柱嗱，你行到差唔多由朝行到晚啊嘛，赤柱又行下海滩啊，咁跟住仲可以睇下美丽楼。 拖唔拖手好啊？如果你话我即系喺个山上面情投意合，咁行山应唔应该拖手好咧？ 唔好咁急好啊！ 我就系谂条路窄，有阵时够行一个人。 扶一扶都可以嘅， 扶一扶可以。咦？扶一扶都可以喎、 啊啊，即系好似过马路扶一扶咁样咯， 系、 啊啊啊、即系扶扶，其实就即系如果个女仔觉得你 OK， 咁佢就俾你扶啦， 系啊系啊， 跟住 啊 得啦，唔使你自己嚟、啊，喂咁啊知啦，仲、 啊、 要俾心机啲啦， 咦啊，新年咁高嘅呢级咁样， 啲同学从来都冇咁讲过， 系咩？ 系啊，佢我想。呢一級你自己落，嗱呢一步嗰步呢一步嗰步， 係啊，你睇過阿 Sir 上身啊？ 啊，唔係，因為我哋嘅個角度就係你教到佢自己行咧，就開心過你幫佢行啊嘛。係 喎，但今日拍拖路線啊嘛， 咁唔係我拍拖路線，你希望可以啦，即係祝大家即係馬到功成啦，係咪先？咁去到美麗樓， 恭喜恭喜恭喜！ 有餐廳啦，跟住又有啲好似即係開放式嘅酒吧啦，傾偈啦、食嘢啦咁。其實美麗冰房仲有歷史喎， 係喎、 啊，大家要做功課喎。除咗水塘有歷史睇之外咧，個美麗冰房都有，以前就喺天馬南。 拋到書包嘅話都加分喎、 啊，絕對係因為我以前即係未做行山之前咧，都係做啲樓宇建築模型嘅。咁有一個模型就擺咗美麗冰房，就係、是、我做嘅。 有啲咁嘅事，係 啦 係 啦，不過已經收埋咗個倉裏邊啦。咁就一百五幾年嘅時候啦，就起呢個冰房嘅。 呢一百五幾年已經做模型㗎啦， 我都想。其實我係其實我係千年老妖嚟嘅， 天生同老。 淨係食太陽嘅啫啊！咁其實都可以講下啲即係歷史嘢啊，摸下舊石啊，即係我哋啲歷史研究啊、詳情啊，好緊要啊，表達下啦。 摸完石就摸我咁樣。 你唔好成日咁样，唔好咁后冚啦，输噶唔得噶，只要稳稳阵阵倾下偈啫，识朋友啫。 系啊，咁如果你话两个人就当然我哋就譬如拖手嗰啲位啦，咁啊梗系如果对方 OK 嘅，咁你咪扶一扶对方。 系啦系啦， 条路太窄嘅咧，都唔好夹硬一定要拖啦。 同埋赤柱仲有感觉可以扮游客噶。 Really？Really？ 赤柱仲有一个系旧嘅游，即系个叫做警察官邸咧， 系系 就一变咗。就好似好似未转变咗白超级市场，超级市场， 喺 个巴士站嗰个咧，嗰个系古迹嚟嘅， 系哦。 咁你可以睇下古迹啦，买嘢食啦，跟住又可以扮下游客咧，就行落嗰条街里边啦，就买下 T 恤啦， 哇！ 嗰啲即系 I love Hong Kong 嗰啲，即系要扮 China Door 啊， 都可以系 shopping 嚟噶咯，嗰个即系又可以行山，又可以 shopping， 又可以食嘢，喺呢条路。 个感觉似系真系。佢中意去，我中外國工個人 relax 啲啦。 哦，咪又可唔可以講 English 啊？ 我嗰啲姐姐個個英文好好嘅， 係啊，咁梗係啦。 同埋好多遊客行過咧，你感覺都好似去咗外國咁樣。赤柱係一個好神奇、好得意嘅地方嚟嘅，不如試下啦。 係咯，呢條路幾好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喺呢個元宵佳節嗰度 浪漫下， 浪漫下。行完夜晚就可以見家長食湯圓咯。 好， 下次再見，拜拜。 七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新闻报道之后咧，记得留翻起晨光第一线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我哋依家咧会睇一听新闻简报嘅，转头亦都有交通天文台。唔知今日咧交通部会揾嚟边一位嘅交通嘅人员咧过嚟同我哋倾个偈咧。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每次咧我听到呢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嗰、那个我哋嘅 jingle 啦，嗰一句说话就系阵间会唔会塞车噶？我心入面都会谂翻起六个人嗰种彷徨嘅感觉。系啦，即系好心入边谂紧阵间会唔会塞车嘅咧？咁样。嗰種好急著、乾著急嘅感覺，咁如果聽眾唔想乾著急嘅話咧，咁咪留意住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各位同事都演繹得好好啊！係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喺度啦，有啊孔奕璇璇仔喺度啦。 早晨啊！ 早晨，咁啊交通天文台咧有阿 N 喺度。 係早啊，小白早啊，璇仔。 阿 N 今日一如既往有造型嘅。 系 今日个造型咧，我觉得就系你头先都讲得啱， 北欧风系嘛？ 东欧风， 东欧、啊， 东欧 有咩分别啊？咁北欧同东欧风， 北欧咧又再寒冷少少嘅感觉嘅， 哦， 系啦，咁啊有啲似嗰种史力奇嘅卡拉通咁样， 哦、即系蓝绿色咯， 系啊，你呢、這个再加上你嗰个发型又。改咗少少， 而家係啊係啊係啊，金金地係啊係啊， 係咯、啊，又唔係話真係好咁金中帶綠喎，係嘛？ 係啊，係少少咯， 係咯、 啊， 咁、啊、你又識得用翻嗰啲綠嘅斑紋嘅衫，去到襯翻個頭髮。 斑紋又真係斑紋喎、啊。 系咪？ 我谂你讲斑纹纹纹， 横条咯， 横条咯，横条咯，系啊，系啊， 真系 OK 嘅。 系多谢多谢， 有造型 系啊，望多啲绿色嘢都好噶，对眼睛好啊。 系咯，咁梗系啦。 所以望多啲我啦，大家。 系啊，牛咁眼咁样望住你。 系咯，好惊，望住我啦。 牛咁眼吓，咁咪好咯，牛咁眼望住你，唔系白鸽眼望住你。 系系系， 系咪？哦，睇睇我哋交通方面系点先。 好啊，隧道情况方面咧，咁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畅顺嘅。路面情况，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那段稍为繁忙，提醒大家一些封路安排，九龙城的龙岗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贾炳达道方向近住牙前围道的部分行车线要封闭，还有青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之路的一段慢线是要封闭，安邦路咧，大埔安邦路有渠务工程，咁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嘅一段安邦路咧，都要临时封闭嘅。咁驾驶人士经过有关嘅路段就小心啲啦。 嗯，同埋最主要啦，咁啊都系屯门嗰个位啦。 系、 有啲恒常 都恒常嘅，暂时但系即系出面都正常嘅，仲系 系啦， 系啦，祝福大家路路畅通。 多謝你的祝福，即大家心想事成，路路暢通，係啦，通行無阻， 係 咁啊，最好啦嚇， 係啦， 整翻呢啲啊嘛，通行無阻一揮春啊嘛，你哋應該 出入平安嗰啲，我哋又擺咗個出入平安喺交通出面啊， 通行無阻先個敗， 係喎，路路暢通， 係啦，我去邊都唔准阻住我， 係啊，周圍去周圍飛啊 ，call me N 姐咁樣， 唔好再叫我 N 姐。 即系自己叫自己嘛， 我冇咁样讲过， 明明有， 系你哋冇啊，系唔知边个大气喺度叫、啊， 系咯，跟住你咪话自己叫 N 姐， 我冇承认，有霸气、啊。 講開佢影相做 model 嗰啲啊嘛，嗰陣時 model N 咯，嗰陣係啊，之前我講好似話睇個裝置藝術，我記得。 哇！你真係好記性喎，我啲完全忘記咗。 我記得係話咩睇個裝置藝術，跟住我話我去嘅話做 model， 咁我就係 model N 啊 ，model N 嗰啲 agent N 嗰樣嘢，有個朵啦，所以但係都唔係 N 啫 ，model N 啫嘛。 哦，好 model N model N， 係 啦 係啦，你啱，你開心就好啦嚇。好，咁交通仲有啲咩同我哋讲下？ 同大家讲下咧，今日开始咧，深水埗系有个封路嘅，就系因为配合一个夜经济啊，佢有啲摊位活动。咁咧，其实 咁啊封得好啦， 系啦。咁黄金电脑商场一带咧系会有封路安排。 哦，即系嗰个位置、哦， 系啦系啦。 其实嗰个商场我中学嘅时候 间中会去下， 唔系间唔中，中学嘅时候日日去。 哦， 我喺附近读书噶嘛。哦，我嗰阵时劲到咧，又系要自吹自擂嘅时候啦，因为咧嗰阵时直头。一 lunch time 咧，除咗打波之外咧，我哋啲中學同學就係去行啲電腦商場嘅。咁、真係連埋啲底板 model 都記得曬喎。 底板 model 係啊， 即係你哋 底板個型號啊， 中意自己砌機係咪啊？ 自己砌機㗎。 哦，以前係興 嘅。係啊， 買好似冇咁興。 就底板 model 有關阿 Ans， 即係啲底板嘅型號啊，跟住嗰啲 RAM 啊。咁、我哋嗰陣時咧，即係都好遠久啦。咁DVD 咧就啱啱面世。咁啊嗰陣時咧就DVD 有啲譬如叫做 internal 嗰啲咧，咁我哋要自己睇下點樣可以裝入去啊，咁樣跟住又個 DVD 咧又要睇下佢到底support 嗰個 RAM 啊，甚至乎佢嗰啲其他嘢個底板可唔可以支援到啊咁啊，睇好多呢啲嘢， 好純情啊， 係啊，嗰股熱血啊，係 嗰股熱血，我對於 青春啊 電腦同 IT 嘅熱愛，我要去電腦商場嗰度睇下底板。 唔系男仔通常系中意自己装嵌一啲嘢噶嘛？ 其实我本身我都冇乜兴趣，即系我都唔 系 好砌模嘅。 陪朋友 咁成班同学去，咁你唔通又系自己一个咩？ 咁又系 篮琴都即系自己成日揽啊？ 都系， 系咪 都可以嘅？ 都可以，但我冇心。咁啊，成班围围围咁样，咪去即系电脑商场咁咪一齐去咯。 系，同埋好兴咧，以前装主机咧，你可以自己配搭唔同嘅嘢啦。跟住咧，我记得个外壳咧可以砌到系透明，跟住见到入面都嗰啲模带喺度转咁样。 而家都有好多咧，嗰啲即系机咧自己砌嗰啲咧，砌得好潇洒噶。装晒嗰啲咩光管 啊，可以有灯喺入面， 系啊，又闪下闪下咁样，哇！夜晚真系你想有个 屋企都有夜经济啊，夜缤纷啊，夜缤纷啊，屋企 都好似弥敦道， 系将弥敦道搬入屋企都冇问题，好开心啊！ 又粉红又荧光绿咁样，跟住哇呀， 好缤纷啊， 系好缤纷。喂，讲翻个风暴先， 系啦啊。是讲详情啦，黄金电脑商场一带嘅。 你个人真系好啊，咁详情。 点啊？元宵节啊。 系啦。 系元宵佳节，同大家讲呢个详情嘅封路措施啊。黄金电脑商场一带，咁咧就系福华街介乎南昌街同钦州街，桂林街介乎福华街同福荣街，仲有北河街介乎福荣街同埋福。华街咁，总之咧，概括嚟讲咧，就系黄金电脑商场一带。今日下昼五点咧开始就有啲封路措施噶啦、 哦。今日下昼五点 系啦，就已经系开始有活动噶啦。咁至到星期日嘅下昼十一点都会封嘅。 知道幾時話？ 星期 日下晝 係啦， 即係晚上十一點。 晚上十一點，係有時差我自己。 係啦，哦咁啊，都封得耐喎，即係呢幾日啦。 係啊， 咁嗰個夜繽紛就係因為同電腦有關 啦， 係 啦 係 啦，有啲科技產品啦，數碼產品。 誒，咪即係入邊啲鋪頭啲人幫佢出生意。 其實係，但可能唔同感覺咯。 係咯， 係啊， 係啊， 大家可以留意下。 係啊，出邊即係喺出邊個攤位嗰度就自己可以睇下有冇啲平货啱自己嘅， 同埋可以去附近啲小食咯，小食店度帮衬下， 哦系， 振兴下附近嘅经济。 附近有车仔面都出名， 系啊，好多嘢食嘅深水埗。 系，我以前都系食车仔面大嘅， 我都中意， 喺 可以自己执嘢食啊嘛，即系自己拣啊嘛。 吓， 系啊， 嗰间而家出咗名嗰间咧，就我以前去食嘅时候咧，读书时期咧，就佢未出名嘅，即系叫做几好食咁啦，就有阵时都围一围又一齐。 系咪出名食猪润嗰间咧？ 唔系，我唔系讲。嗰 间 食车仔面嗰间，系啦，而家都做到好大嗰间。咁以前食嘅时候就因为平啦，咁而家去食嘅时候就系因为只不过系贪佢个怀旧嘅念旧。 食嗰個情懷， 係啦，念舊嗰個感覺，係啊，咁以前哇真係不一樣啦，而家深水埗都 係 啲玩具街嗰啲個樣子 都唔同曬， 都有啲不一樣， 咁大家都可以去睇下啦， 係咯，咁呢一個嚇有啲夜繽紛嘅，同電腦有關嘅，如果你係有影開相嘅。又想換過張 SD 卡嘅，咁咪又 可以去睇下， 又係有機會啦，去望一望，睇下有冇啲啱心水嘅嘢，係啦，咁啊好，同阿 Ann 傾住咁啦先，因為船仔咧已經飛咗出去咧，同我哋睇下出邊嘅情況係點啦。喂喂，特派外員，喂喂，喺咪度？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 好煩，哎呀，好中意，好中意你交到氣啊！ 船仔一定要講俾大家聽啊！哇，出邊嘅天氣咧少少凍啊！ 係，竟然有啲咁嘅事啊！ 系啊，真系天气稍凉，我今日咧仲着咗短袖啦，发现唔系、啊，因为我惊好似寻日咁下昼好热啦，但今朝早真系明显系凉过。 寻日下昼梗系热啦，你又唱歌载歌载舞咁样。 哇，系啊，你有冇睇啊？ 龙的传人啊，好嘢、 啊， 个个都龙的传人。好，讲翻天气， 系啦、啊，系啦、啊，咁同埋今日嘅天气咧有少少即系天色系有少少暗嘅，唔知道下昼会唔会光翻啲啊？不过大家都尽量可能带翻把遮，同埋着翻长袖嘅。薄身嘅衫啦，咁都系而家仲系回蓝天啦，咁啊仲有啲乜嘢？譬如着衫方面，点样可以舒服啲咧？因为都黐黐笠笠，唔系好舒服噶嘛。咁、其中一个原因令到我哋觉得着衫好唔舒服咧，就系件衫咧，咪成日都会黐喺个皮肤嗰度嘅。咁你咁已经够笠，你仲黐多层嘢，你就觉得好唔舒服啦。咁、所以咧，你可以由材质方面入手嘅，拣翻啲吸汗透气啦，唔容易黐实喺个皮肤上面嘅纯棉衫。咁样咧就。易啲清洗同埋襟用少少嘅，咁、另外咧，如果系用一啲丝绸去纺织出嚟嘅嘢咧，其实都可以嘅，因为始终有少少光滑嘅材质咧。 丝绸啊，梗系啦，你睇沙漠啲人都丝绸，睇佢哋几有钱先得噶。 系啊，咁冇丝绸都可以用丝绸虫去纺织出嚟嘅绸咧。都可以嘅，呢个就系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啦。 我冇鱼翅都有粉丝，话俾你听啊！ 冇错啦，呢个都系可以嘅。咁同埋着翻啲浅色系嘅衫咯，因为咧就系比较容易散热，咁你就会觉得着得舒服少少啦。咁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啦。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未来数日早上稍凉，星期六风势仍然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 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7%噶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唔错，咁啊明日嘅天气天文台都话啦，头先提及过啦，星期六风势仍然较大，咁啊大风少少都几好啊，咁啊我哋听日喺文化中心傍晚嘅时间咧就见面啦，咁啊大家就可以黐得实啲，都唔使惊热啦，咁啊有一种温暖嘅感觉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咁啊亦都有我哋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咁啊听日咧就15咯，咁啊今日14啦，咁啊 哇 好快哦。春節去到而家 過得好快咧， 係啊，真係過得好快啊！咁啊，所以話眨下眼又一年就係咁解啦。好啦，咁啊喺前幾日嘅時間咧，咁我自己都發現咧，原來喺我自己身處嘅一帶嘅附近咧，哇，有好多咧就係農曆年會舉辦嗰啲嘅節慶嘅喎。係啦，除咗會有啲接神啊，又或者係有啲神功戲啊，甚至乎咧又有舞獅啊咁。又會揾嚟嗰啲好多炮仗嘅生意，即係等大家聽到好有過年氣氛啦。係啦，咁當然仲有舞獅嘅梅花莊咧，睇到咧真係哇哇聲。其實我咁大個仔冇試過喺個梅花莊隔離睇一個個隔離，意思即係話佢真係冇我兩尺咁遠。 係咩？係啊。系小心啲喎、 啊，系啊，呢、這个我都会小心啲噶、 啊。 但嗰位师傅嘅工价真系好犀利。好啦，咁原来咧，既然咁多呢一类型嘅叫做节庆啦，咁我都想问翻阿佳哥，其实如果都系住喺大埔，甚至乎大埔船湾嗰一边嘅话咧，其实仲有几多嘅节庆，或者呢啲嘅节庆系咪每一年都会搞到咁大嘅咧？ 嗱，新年嚟讲咧，喺即系乡村嚟讲咧，的确系一个好旺、好热闹嘅日子嚟嘅。咁有除咗嗱有节庆啦，咁有围村就有好多嘅拜神嘅活动啊，或者一啲宗教嘅地方宗教嘅活动咧，都喺呢一个新年咧里边咧举行嘅。咁譬如话你头先讲嗰啲，譬如大埔啦，嗱大埔咧就 新年嘅時候啦，最熱鬧其中一個咧就係丁角啦，丁角有個關帝誕啦， 係啊 係啊，丁角咧就一條集姓村嚟嘅，係一條集姓村咁啊，以客家人為主啦，咁、但係佢裏邊咧就喺村尾咧就有間關帝廟。咁呢間關帝廟咧都幾大規模嘅，算係，即係喺新界嘅關帝廟嚟講咧，都算係大間嘅。 哇！咁犀利 㗎！係啊，因為咧一般嚟講，新界咧就啲客家村，特別係大埔到去沙頭角一帶嘅客家村咧，都係信佢都係信奉關帝嘅。所以一條村入邊咧都有間細細間嘅關帝廟。咁、我哋叫做通常即係一間兩進啦。一間兩進咁樣啦。但係丁角嗰間咧就係三間兩進嘅。即系三，即系三打横有三间，跟住有两间屋顶咁样啦，有两进咁样啦，咁啊算系规模大嘅，可能条村大啦。咁佢哋有得意噶，佢哋咧就每年咧就正月嘅十三咧，就当系关帝诞嘅。但系都用当系两个字咧，因为系一日系都知啊，好多人都知噶啦。关帝诞就系六月噶嘛，农历六月噶嘛，六月廿四噶嘛。但系呢个正觉咧，佢做关帝诞咧就唔系嘅。佢做精绝嘅，咁有冇原因呢咁样？咁啊，咁咧就大讲真，佢即系问啲村民咧，佢哋都系不甚了解，都话全部即系上一代 上一代咁啊，佢继续啦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就都有一种讲法嘅。头先我咪讲过嘅，新界啲乡村咧喺新年嘅时候咧，佢都有啲宗教活动噶嘛。 系啊， 嗱。到目前為止新界咧個鄉村咧，仲有一種宗教活動咧、就係喺新年嘅時候祈福啊、就請南摩先生，南摩先生，就喺過大約係過咗正月十五鐘 around， 即係大約呢段時間咧、就入條村裏邊咧，就為成條村人祈福，祈求一年裏邊咧就六畜啊、人口啊、家宅平安咁樣嘅，咁、就叫做咩咧？叫做太平洪潮。 太平洪潮啊， 洪咧即系洪熙官嘅洪， 哦， 潮啊朝拜嘅潮， 系， 咁啊就一个仪式，即系拜喺嗰度就拜神， 系， 朝拜神灵，咁啊祈求住嗰个乡村太平，咁就有咩叫太平洪潮。而家新界乡村仲有嘅，主要就喺北区， 系、 好啦，咁咧通常咧乡村佢哋做呢个太平洪潮嘅时候咧，就会请佢哋村入边嘅神灵、就出去嗰个拜神个地方度咧。就唔使匿埋喺廟入邊噶啦，請佢出去就接受啲村民，方便啲村民嚟敬奉佢咁樣嘅。 哦， 咁咧，但係隨住個時間轉變，或者係經濟嗰個轉弱，或者人口嘅減少，或者係移民咁樣啦，咁新界好多鄉村咧，以前有做開太平洪潮嘅咧，都開始冇做啦，即係冇請先生嚟做。不過咩咧？就係、佢雖然冇請南婆先生嘅。但佢嗰、那個，因為佢嗰個請神嗰個過程啊，唔使錢噶嘛。啊，村民自己出嚟做， 自己有另外一單一個橋咁接佢。 我唔請南摩先生嚟品神啫、我照樣請個神出去嗰條村嘅嗰個大笪地嗰度，俾啲村民走嚟上香，俾佢祈福。其實一樣嘅啫嘛。 但係咪即係會唔會好似就係你搞場 show 出嚟？即係我咁樣 concept 啦，搞一個 show 出嚟，但係冇咗個主持，冇咗 MC 咯。 係啊，冇 MC 嘛，一樣有人唱歌咁多咯。 哦，咁样 咁啫嘛，系咪啊？咁咧，所以咧，即系我怀疑啊，丁角村佢哋今佢个正月十三个关帝诞咧，其实追上去，可能以前就本身系有一个新年嘅太平洪潮嘅， 系 佢就系有一个咧，有刘先生念经，亦都系又会请个神人出嚟巡村，跟住受啲村民嘅敬拜，有个咁嘅仪式嘅， 系。 但系后嚟啦，又唔知咩原因，当然可能打仗啊，乜乜乜啦，就冇再请南摩先生啦。 哦， 咁我喺南星山之後咧，但系咧佢哋仲仍然保留住請嗰個神靈出去嗰個村嘅廣場接受村民嗰個一年一度嘅敬拜同埋祈福。 嗯， 好啦，慢慢就變咗係咩咧？喂，今日特登係請個關帝出嚟喎，就好似做關帝誕咁咯。 係咯， 係咪啊？關帝誕神咁樣咧，咁咧所以咧就慢慢就出現咗一個咁嘅正月十三嘅關帝誕。系，其实系不正 确 系咁嘅啫。 哦，咁有呢、這个真系有啲唔同啊吓。 系啊。 咁我见佢咧就之前嘅时候有一个叫挟天公保诞嘅。 天公保诞咧就主要系拜民间有个叫做先地父母诞啦，或者叫玉皇诞啦咁样嘅。 系啊，系、以前 讲过。或者叫天公诞、啊，其实都系同一样嘢、啊，同一样嘢就系正月初九。 系。 正月初九。 系。 咁咧呢样嘢咧就主要其实咧就系庙宇最重视嘅。 嗯。 庙宇最重视嘅。道教 造教咁啊，佢係拜玉皇大帝噶嘛。任何造教都係都係玉皇大帝啊，家三清四御中間就有玉皇大帝咁樣噶嘛。 嗯。 咁所以咧正月初九咧，好多道教嘅團體公館啊，都會喺嗰日咧係荷誕嘅。 係。 玉皇大帝。好啦。除了道观之外咧，民间嘅庙宇咧，譬如话一啲潮州人嘅庙宇，学老人嘅庙宇，嗱，佢哋都好重视咧呢一个咧咁嘅正月初九，但系佢哋就唔系叫玉皇诞嘅，佢哋叫做天地父母诞，天地父母诞，咁咧就所以嗰日咧就好多逢系呢啲学老人经营或者系潮州人经营嘅庙宇咧，或者系潮州人嗰啲会啊，嗰啲同乡会咧。喺嗰日都會拜天公嘅，即係幫佢天地父母嘅。 嗯 咁啊，嗰日非常之熱鬧嘅。咁、深井咪有個天地父母誕咯，就係喺正月初九大做嘅。係啦。 咁、如果你話學老人又好，客家人又好，潮州人都，佢哋去到呢啲咁大嘅誕嘅時候，佢哋嘅儀式個步驟或者係咪一定有神功氣啊？係咪你做呢一個步驟係咪都係一樣嘅咧？ 冇㗎，正月初九咧一般嚟講就冇神功氣嘅、 啊， 都係以拜神為主。咁、相對嚟講咧。潮州人嘅贺呢个天地父母诞咧，就花费就大好多。咁呢啲显呢呢啲系主要原因，就系香港嘅潮州人咧较为有钱，较为有钱。 呢个大家都知啊，呢个 系啦。佢哋喺贺天地父母诞啫，佢哋嗰个祭品啊，或者系啲纸品咧，都系较为讲究。 系 啊，肯花多啲钱。 即系华丽啲嘅个感觉已经系。 啲系啦，系啦，规模大啲咁样啦，人数多啲啦，潮州人都系相比学老人嚟讲系。 系喂，我见到咧，佢哋有阵时都会摆啲大嘅鼓咧，喺佢哋嗰啲譬如搭出嚟嘅棚侧边嘅啲庙咁侧边嘅。其实呢啲鼓嘅作用通常系啲咩嘅咧？但系又我又唔系好见佢哋有打嘅。 打鼓？ 系啊。 嗱，你讲呢个情况咧， 好大噶嗰啲鼓系成人 我谂啊，除非系好似丁角啊，会做大戏啦、啲地方就会摆个鼓喺度啦。咁打鼓嘅意思即系话咧，嗱，去一间庙宇去进香，咁、你话要话俾天上人知道噶嘛，天上嘅神灵知道啊嘛，咁咪要钟鼓齐鸣咯。钟鼓齐鸣，咁你敲鼓打钟就话俾个神灵听。 咦，咁我又唔系好见个钟喎，个钟应该系点样噶？ 钟太重啦，可能冇鼓 出咁样出 嚟，当系啦。 咁所以咧都好多呢啲，譬如即系入庙拜神啊，呢啲中国嘅传统习俗嘅文化咧，其实而家都即系慢慢有啲改变啊。咁但系就我哋都可以倾下咧，即系迟啲揾阿佳哥又介绍下，到底佢哋以前嗰个传统嘅习俗，嗰个真正嗰个做法咧系点样？ 呢个真正两个字咧、要好斟酌。我哋都系估嘅啫。即系点解咧？因为以前嗰个做法咧，讲真冇话好似而家咁样有录像。我知有咁详细咁， 写低咁样嗰个意思 啦，唔知噶，即系我只能够睇下而家啲嘢，加上一啲文献嗰个辅助， 再口耳相传嘅啲嘅 推测，佢以前会系咁做嘅，好难喎。因为点解咧？民间风俗或者系啲宗教上嘅嘢咧，其实不断系变紧嘅， 系 不断 与时并进啦、 啊。你一两年唔去一个地方睇佢咧，佢分分钟佢又里边有啲细节已经唔同咗嘅， 系咁快噶。 甚至乎里边个搞手，如果佢先游咗，即系旧嘅搞手先游咗、新人接手，未必都系百分百跟翻旧嘅做法嘅。呢、个系我咁多年落乡所留意到一个经常出现嘅现象。所以点解要成日隔唔耐一段日子又要落去睇下？喂，睇过啦，点解仲系唔系噶变嗰啲嘢？一啲好快突然间会有阵时。 其实呢个改变入边都有个趣味喺度啊。 有趣味都有叹息啦。 系嘅，明白。好，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唔该晒佳哥，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会展开第二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昨日下午和特区政府全体主要官员和常任秘书长座谈交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官员介绍了香港经济、民生、基本法23条立法等情况。夏宝龙对于今届特区政府工作是非常肯定和认可。 夏寶龍之後又同特區政府財經系統主要官員就香港的經濟發展作座談交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中央有沒有指示或者援港措施的時候說，在匯報工作時都會討論經濟和財政，大家對這一方面都非常放心。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投票决定，将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就有关加沙停火和互换被扣押人员问题进行高级别会谈。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成员马尔祖在接受埃及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停火谈判可能会在近期取得进展，又说以军停止军事行动和让加沙居民返回北部地区是哈马斯在谈判期间坚持的两个条件。另外哈马斯亦都要求每释放一个以色列人质就释放500个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马尔祖又说，以色列是拒绝从加沙撤出地面部队，是当前谈判的主要障碍。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坐改良型图 160M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之后说，可以接受这款战机服役。普京星期四在中部喀山以机组人员身份试坐这款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轰炸机在制造厂的跑道起飞，大约30分钟之后折返。普京说这款战机实际上是新一代飞机，而且操控性良好，认为可以接受这款战机加入俄罗斯武装力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稍凉，星期六风势仍然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而家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啦，张南隧道去茶果岭方向管道内咧系有车辆着火，全线封闭，一大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张南隧道去茶果岭管道内有车辆着火，全线封闭，一大咧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油丽村，西隧出九龙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近路明道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咧车多啦，龙尾去到圣贤中学。而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丽晶花园系繁忙，车龙系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车龙系接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健威啊，超级烦啊！我电话成日收到嗰啲垃圾短信啊，又叫我去补习啊、话投资啊，同埋赌钱咁啊！ 啊都唔使惊啊！香港通讯办咧，响上年年底已经推出咗短信发信人登记制，成功封锁咗过千个电话号码同埋网站添噶。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 知识会社， 每周长知识。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家，我心我城。 郑家嘅三个堂子弟由细到大好似亲生一样。由马伊琍饰演嘅堂姐郑东毅性格叛逆，而由白宇饰演嘅堂弟郑西决自幼父母双亡。由李婷婷饰演嘅小妹郑南音就自细喺众人嘅溺爱中长大。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啱啱嚟到呢一间公司，想问一下呢一度有冇员工子女奖学金呢？之前有啲公司冇噶。 咁叻嘅，你又知道我哋公司有呢一类嘅家庭友善雇佣措施？ 边个话你知噶？ 梗系我啦！公司制定不同政策，务求照顾到员工同埋佢哋屋企人嘅需要，员工对公司嘅归属感就会大大提升啦。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信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7:38，小白今日 spot 啲咩先啦？ 可以咧就先同大家睇睇啊欧霸杯战绩先啦。咁啊罗马咧咁啊最后就互射12码4-2啊赢咗飞燕诺 喎。哦， 系啦，咁啊即系摩连奴嗰啲啊，系啦，咁啊 大巴伎俩 系啦。咁你见到其实呢1-1啊，最后互射12码，真系好似以前车仔成日都会见到啲嘢嚟嘅。 啊，罗马仲系咪摩连奴教咧？真系要睇翻，好似前排好似炒咗领队啊， 系嘛？ 系啊，好似前排即系上一两个礼拜， 新主帅啊，迪罗斯， 系啊，迪罗斯，好似真系我印象之中，阿摩连奴已经执咗包袱噶咯。咁啊，讲开执包袱啊，其实拜仁个主帅咧，杜曹啦。嚟緊都執包袱啦，6月30號咁， 係啊， 即係教得唔好，可能就爭啲。不過頭先小白講啦，歐霸嘅賽績咧，其實都或者歐聯啦，週中嘅歐聯有陣時有啲賽果都估唔到，譬如早一日阿仙奴啊俾波琴搞掂咗啦，係波琴嘅一球絕殺咗阿仙奴咁樣。咁你睇到喂，成件事都好似去到週中嘅時候咧，冇乜力啊，啲球隊都 係啦， 爭啲啲啊，啲列強球隊咁樣，巴塞又和波喎咁樣。 係啊，咁啊阿仙奴都要諗計。如果佢咁样落去嘅话咧，咁啊，系咪真系又系得翻联赛咧？咁你联赛其实又系屈居第二，咁如果你最后咁又系变咗四大皆空，咁啊都系要谂计啊吓。咁如果你话遭到波图绝杀嘅话咧，咁啊真系要谂下佢到底嗰个防守嘅力量 喺次回合啦，系啊。不过依家欧联咧就冇作客入球嘅优惠嘅，咁所以都系计翻，就算喺波图对阿仙奴主场赢打和2-2好，翻阿仙奴嗰度都冇作客入球相计嘅优势，咁所以翻去酋长球场，其实阿仙奴有机会又大开杀戒，咁呢个都未知之数嚟啊。咁啊睇下啦，个别嘅球星嘅一啲发挥。 AC 米兰对雷恩其实输了的，但要计翻首回合，首回合计和次回合计埋嘅话咧，其实就5-3嘅 AC 米兰。咁可能因为上一场就赢了几球啦，咁啊好正常嘅。咁你呢场波你咪有啲怨下咁样，系啦。咁啊加拉塔沙雷咧就输咗波啦。咁啊冇办法，咁啊两回合计咧，咁啊都系6-4。咁啊始终咧第二回合输太多，输4-1嘅话咧都几难追啊吓。咁亦都见到对方即系好努力去到即系追翻嗰个。 個分數，除咗要贏波之外，追翻個分數。咁啊，嚟緊嘅時間咧，咁啊睇下嗰個嘅歐霸或者歐聯方面嗰個戰況又會係點啦。 係咁啊，我哋轉個角度同小白講下呢個孫興文啦，同埋咧李康仁啦，咁啊和好如初啦嚇，呢、這個傳說中嘅乒乓之亂啦。咁啊李康仁就特登飛去孫興文啊。嘅舞會附近嗰度就同佢打個招呼，咁兩個人就重修舊好啦，就搭住膊頭又影咗張相。咁啊，孫興文亦都咁樣講啊，我年輕嘅時候都犯咗好多錯，咁啊有啲朋友都俾咗好多機會我咁樣，咁大家就冰釋前嫌啊，搭曬膊頭影相。咁對南韓國家隊嚟講，絕對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我純粹覺得呢件事有少少奇怪啫。咁當然啦，最奇怪祁連市民冇出聲啦。咁啊，估計祁連市民亦都係會執包袱噶啦，嚟緊都係啊呢啲。其实我觉得今次有咩领队咧，你有啲嘢处理唔好咧，你系 sorry 噶啦，另一间球会见噶啦，咁样咁啊，头先即系随住主持人讲嘅，其中三位有稻草啦，有摩连奴啦，啊，有祁连市民啦，呢啲领队其实都过往嘅教嘅战绩都好显赫，但系最后都要换下教第队， 都冇办法。 我深信，即系嗱，譬如你稻草啊，摩连奴嗰啲实会有球会落到班嘅， 嗯， 或即系之前都盛传话摩连奴可能教其他嘅球队啦，咁样咁依家就未有定案字，咁但系调翻转头，你就会知道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哋实会有波。教嘅，只因为嗰队波或者嗰啲球员同个领队又唔系好夹，唔好夹，可能就战绩啊或者成绩又唔系好交得到咯。 系啊，咁啊，而家睇翻英超排榜上面啊，利物浦都仲系可唔可以用零放咧？而家已经 系啊系啊，我觉得系零 争四分，我可唔可以用零放嚟形容？ 你琴日嗰场对劳顿啊，哇，即系无端端输咗一球俾劳顿，跟住4-1反击咧。其实你都真系嗱，高普都话嗰场嘅战役系媲美对巴塞嗰。 嘅反省啊嘛，系啊， 系啊，当然有啲球迷话喂夸大咗，大佬你对劳顿啫，系咪先？即系劳顿系成个联赛榜排尾三嘅球队。 但利物浦其实而家都几多伤兵噶， 系， 所以即系调兵遣将方面都伤到头脑啊。 啱嘅，小白呢一句唔系帮利物浦开脱或者讲说话嘅，利物浦阵中九位主将咧都沦为后备噶咁样，咁所以踢到咁嘅成绩已经系非常之好啦。咁你头先话领放，我都绝对认同，其实都好大熟大勇。至于英超最后嗰叫头嗰三位咧，就龙虎之争嚟 嘅。系啦，咁而家见到利物浦咧，就大家都系利物浦啊，赛咗26场嘅吓，咁啊60分嘅。咁啊，曼城咧就25场就56分。所以如果嗱，曼城如果下一场赢波嘅话咧，咁其实大家咧就原来都系争一分嘅啫，大家都争一分。咁啊，阿仙奴咧就喺第三嘅，暂时嚟讲咧就系都系踢咗25场55分。咁如果下一场赢波嘅话，即系当佢26场嘅话咧，其实同利物浦系争两分嘅，咁跟住咧，维拉真系越做越好啊！呢啲球队，咁啊热刺系第五啦，曼联第六啦，白礼顿咧第七位嘅，咁啊等紧继续翻上嚟嘅，就真系睇下车仔会唔会俾多几啖油啦。 系啦，睇下点样啦。嗱，头先同小白讲啲主帅问题咧，好想同你今日咧深入啲讲少少。港队嘅主教练咧，庄恩安达臣咧，近日就住去留问题咧，成为广大嘅本地媒体嘅焦点啦。咁啊，琴日啊，潘佩轩啦去出席活动嘅时候都问到呢一样嘢。咁啊，潘佩系点样讲咧？咁佢梗系想安达臣啊，留任啦，带俾港队一啲新嘅元素、新嘅冲击，又攞到好成绩咁样。咁佢嘅教法咧，进攻多咗，咁啊冇咁保守，尤其咧佢自己踢前锋咧，令到佢啊有更加。信心将个波摆入网嗰度啊，帮助球队赢波啦。睇翻咧，安达臣咧，其实嚟到教港队咧，我真系觉得教得都好出色。即如果作为一个球迷，为到安达臣打分数咧，至少80分以上。 系啊，安达臣咧，即系有呢个胆量去到作出改变，将以前一种纯粹一直以嚟，我哋成日都话就系稳手突击咧，就变成而家可以前场压迫嘅。咁我哋系俾到好多压力对方嘅。 系啊， 咁啲足球咧，其实都悦目咗好多。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港队唔系净系一直以嚟咁啊，就都系继续踢防守，带嚟好多即系正面嘅改变同埋态度嘅。咁而家见到咧，即系需要长远嘅计划去到发展我哋港足嘅话咧，所以我谂无论系我哋球迷定还是系足球员啦，佢哋都希望咧安达臣可以留任嘅。咁但系即系最后个决定权，而家喺翻佢自己个人意愿嗰度啦。 佢自己都话想留任噶，但系就算佢离开港队啦， 佢都唔会去几队球队咯。咁嗱，嗰几队我唔特登讲出嚟啦。佢之前喺各大媒体都有讲过嘅咁样。咁所以即系究竟佢会教翻国家队定还是教球会咧？咁可能有阵时有啲球员做过领队嘅，佢哋可能教下国家队，跟住或者呢一类叫做即系香港港队啦，即系你一个地方球会啦、球队啦，就唔会再去教翻球会噶嘛。咁但係有啲咧就教球会咧，又中意教翻国家队。 国家队系啊， 系啦，即系嗱，每个人都唔同啦，咁样。 国家队即系要出去比赛嘅时候咧，都要睇下你个牙力够唔够喺球会嗰度掹到人啊。 冇错啊，所以都要睇下咯。咁我梗系想安达臣教多几年。 系啊， 其实依家佢，我估佢完成佢伟大嘅蓝图大概三分一到咯。你讲得好啱啊！依家港队咧好中意做前场逼抢咯，但球员嘅叫做韧力啦，以至体力咧，仲可以再更加体能化。因为有阵时我哋睇成个特别系东亚区嘅一个比赛模式啦，你睇到日本啦、南韩啦，好体能化嘅一个前场逼抢嘅，而系因为佢哋用数与年计嘅一个训练模式去逼噶嘛。你见咧有阵时，譬如我打个譬如啦，踢紧德丙嘅米高啦，其实佢可以全场奔走咧。咁我估都係因为德国嘅足球训练模式令到佢嘅体格呢係可以系咁全场奔走。 嗰种机械化嘅模式㗎。 其 实咁多年都系㗎。 华章嚟讲呢，譬如你见安永佳呀或者潘佩轩呢，其实都已经体能已经去到顶点啦。但仲可以吹谷㗎嘛。你知体能呢家嘢㗎啦。你行山你都知啦，你爬山都知道。你越爆越有㗎。咁系靠 training 㗎咋嘛。或者靠你嘅飲食啊，或者重机械嘅训练啊，科学嘅训练啊。咁呢啲運動科學可以幫到好多咯，我期待港隊真係可以走得更遠啊！ 係啊，亦都相信港隊一定可以走得更加遠啊！咁啊，走得更加遠就好似乒乓球一樣啦。咁啊，港隊一直以嚟嗰個成績咧都相當之好啊！咁啊，見到咧就係香港隊啊乒乓球隊咧，尋日喺韓國釜山舉行嘅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咧，啊又有喜訊咯！係 啊， 咁啊已經咧就係攞咗呢個巴黎奧運資格嘅香港女隊啊女子隊啦。咁啊，亦都見到咧就係由杜海琴啦。预计咧就李浩晴咧，咁啊加埋咧就系朱成竹咧就联手啊底下咧嗱以场数3-2力战中华台北队， 赢咗啦， 系啦赢咗啦，咁啊所以咧嗱入咗四强噶啦，咁啊希望咧。我哋梗系贪心啲啦，呢个时候可以系啦，可以再赢埋赢多一场先， 系啊系， 咁啊有个起码有个金牌或者有银牌先。 嗱，乒乓波好讲走线嘅，总之避开最强嘅国家队咧， 系啦， 就稳阵日本啊嗰啲，即系走线避咗嗰啲咧，就我哋就直入。顶峰噶啦， 同埋最近咧，譬如见到日本队咧，佢哋喺选将方面咧都出咗好多新闻，有啲新将啦，有啲旧将就入唔翻入嚟啦，咁佢哋都系一个大嘅变动，大嘅变动咧，其实亦都好难咧，就 系 有一个嘅稳定性喺度。 系啊，新旧交替之中，睇下港队可唔可以喺女子乒乓球赛攞到更好嘅成绩啦。咁啊，大家继续支持住我哋所有香港队嘅运动员啦。 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边山地平凡情话，来逐个逐个去搜查，三格六个，要跟你一起破晓，一起发癫，二人两只手织紧挂牵，如蝴蝶要化人世蒂发，期待我在500天或七彩的改变。笑了，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想为失真拥抱一张脸。 空气去不过，期望发现在幻，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有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自是倍功。放闪一起发电，二人凭借三色锦挂牵，如蝴蝶演化换四季花，期待我在五百天，幻失咗的改变，陌生的两位，六度连一线，全部叠加等于八。 星期五嘅早上，听啲精神啲嘅作品。七点五十二分带嚟由 Lodi Talk 嘅六度相隔理论。 晨光第一线，船仔。 今日咧就讲下啲科技嘢啦，因为咧好搞笑。 系 我个朋友咧，佢一打电话嚟同我讲，哦，我觉得咧我会失业啊。我话有冇咁大件事啊？咁样佢话最近咧，而家啲 AI 出咗咧，自动剪片加自动配音啦。 好 啦。系啦，系啦，因为系啦，冇错，因为我朋友就系做剪片嘅人啦。我话吓，咁唔系出咗好耐啦咩？佢话冇啦，而家系更加精准啊嘛。即系譬如之前咧，可能你都系即系 still shot 啦 ，still shot 即系我哋就咁摆部机喺度，一个镜头即系冇啦，冇其他嘢唔喐嘅。佢话而家直情咧可以扮埋 handheld 啊，即系我当我拍 vlog。咁样啦，我生活一啲嘅短片咧，好似我自己拎住个自拍镜头，我一路行过系会有少少震添。 即系我哋前几日都有提过咧，譬如 Sora 呢个软件啦，咁佢犀利到就系我哋基本上用文字打几句嘢啫， 系啊， 系真系几句嘅咋，佢 gen 成条片出嚟， 系啊，搞到我都好想俾钱 OpenAI 系， 俾钱 OpenAI 用啊，因为你真系太劲啦，呢、這个 你俾一年钱，但系你有啲位你系咁去用佢， 系啊，你谂下依家好多时候，譬如上嗰啲 YouTube 片，你都想。字幕讲真，你依家今次咪，譬如我拍完条片，我都冇闲情逸致上，都系要叫 AI gen 咗出嚟，跟住上。其实所有嘢都系你俾钱解决到，咁变咗自媒体嘅流行度会提升。但系去翻头先船仔一个讨论就系、是，好多时候嗰个负责拍片嗰个导演就可能有机会真系失业咯。 系啊，所以佢嗰一刻就同我讲，冇啦，我可能都失业啦。我话冇事嘅，总系会有啲新嘅事情会出现嘅，起码都要有个人。按嗰条掣噶嘛，要有个人去揾个 caption 出嚟噶嘛。 系啦，乐观啲。 系啦，有 OK 嘅，冇问题嘅。 虽然我都觉得而家读 IT 嘅真系正路啲嘅。 依家唔系叫读 IT 噶啦，依家叫读叫做。唔係，總之個學名唔係叫資訊科技系噶啦，係香港再叫資訊科技嘅啫。但外國已經變咗，即係可能量子科技咁樣噶啦，已經個名啊，個學系個學科，係啊係啊係啊，但都係讀嗰啲嘢啦，當然即係換湯不換藥，你都知道噶啦，係啊。 除咗講頭先嗰啲自動剪帶咧，其實而家都有一款叫 Deepfake 啊，大家唔知有冇聽過 Deepfake 啊，仲誇張，直情咧，我同你啊，同小白啊。唔使坐喺电台 啊， 直情可以翻屋企， 全程都系假的， 教教猪噶啦， 都系假噶，系啦，冇错，即系咩咧 ？Deepfake 咧，即系深度伪造啊，系由 Deep Learning， 即系呢一个深度学习同埋 Fake， 即系伪造呢两个词去组成啦。咁意思即系经过数字化嘅处理咧，将一个人好巧妙咁样转为另外一个人嘅合成媒体嘅。系啦，咁佢可以用呢一个嘅人工智能技术啦，同埋机器学习技术咧，去生成一啲咩咧？就系我哋视觉同埋音频啊！大家都知道咧，多咗好多骗案嘅。咁、其中一单咧，就系将一啲明星啦，或者一啲网红嘅样咧，摆咗落去一啲成人影片度、去赚钱。咁之后最尾俾人发现咗啦，咁啊拉咗啦。咁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咧，我一路以为呢一个嘅呢、這个技术咧系。诈骗嘅骗案嚟嘅咯，系、啊，即系好多人都咁谂啦。 但系其实往后都有个正面嘅推演，不过讲多一个负面嘅推演啦，即系除咗你话头先嗰啲逃色事件咧，其实前排咧都发生咗喺香港啊吓，咁啊，即系就算连财爷啦，即系香港嘅财爷啊，咁咧佢都俾人 gen 咗呢啲咧deepfake 跟住咧就。做咗一啲投資嘅騙案咯，咁疑似佢去叫你買一啲嘢咁樣咯，咁好快就導致咗啦。 之前新聞出嗰陣時， 當然 特首都有啦， 係啊，特 首都有啦。 即係咁，所以其實真係要有關方面要好去監管啦。但係好處喺邊咧？即係每件事都係兩刃刀噶嘛。 啊、 即係科技 suppose 係幫人，你係諗到呢個 deepfake 嘅好處 其实是有的就是。今天主要就是想讲这个。但是我真的看得太多是关于骗案。然后就看到原来是对于这个电影和音乐领域是很好的。 我即时想到电影已经有很多过了新的一些 artist， 但可以在第三集以至第四集的电影里面佢可以 come back 咯， 即系黑炮 用呢个技术系啦，小白讲得好啱，即系譬如黑炮呢位演员咁不幸离开咗我哋，咁但系往后可能版权倾啱，或者复仇者联盟嗰个电影入边继续呢个乌干达 forever 咁样去出翻嚟嘅，咁可以真系做到，就算十秒好、十四秒好一个致敬嘅画面，我觉得就好令人哋感觉。好大嘅一个画面 是啊，其实本身星球大战系列咧都系有用到呢个技术嘅，咁就揾咗一啲已故嘅演员嘅角色咧去重返翻银幕嘅，咁甚至咧譬如一啲本身都老少少嘅演员咧系可以。穿越時空變回他後生的自己再做過那個角色啦。咁另外其中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呢就是狂野時速啊。咁其中一個男主角係啦佢就即係過咗身啦就搵咗佢細佬返嚟做㗎嘛。咁但係呢你覺得係一模一樣㗎嘛。我嗰時睇佢時候係吓轉咗人咩咁樣。原來佢就係用 deepfake 嘅。 係啊。 佢係將即係佢當然啦係搵咗佢細佬啦所以都已經似啲㗎啦。咁但係再融合埋本身要個演員嘅樣擺返落去。咁成件事就 smooth 晒啦。 嗰个狂野时速，我睇到嗰一幕嘅时候，眼湿湿噶，因为又 系公路分开嗰个， 因为好不幸噶，即系保罗沃加嗰个离开 咗咁多年啦。 即系你都知道佢一路揸车揸咗咁耐啦，同阿光头叔叔系咪先？即系所以都啊，即系呢啲科技，所以船仔都讲得啱，即系有两刃刀咯。即系有方面就系可以衍生好多唔同嘅骗案啊，或者差嘅嘢，但系好嘅嘢就系可以俾我哋带嚟好多。舊嘅回憶咯，可唔可以咁講？ 都可以咁講，同埋其實而家多咗好多，譬如係我覺得最好就係譬如拍宣傳片，咁我就當我拍一段講新年快樂嘅片，咁我其實係唔識好多語言噶嘛，我頂盡咪識三個語言，咁然後最尾你拍出嚟，你仲要諗啊，我可能想同日本又想同法國又想同德國嘅人講新年快樂，咁我又要特登揾翻嗰啲。大啦，咪即嗰啲語言啦，我要背啦。但係而家咧，其實我個人就講咗一句新年快樂， 佢就幫你 drain 曬。咁你就可以喺唔同嘅國家發行。 哦，係啊，連埋個口型都幫你做埋㗎啦。 係啊，其實即係我覺得幾好啊！即係無論你係話我係商業用途嘅，我只係純粹想拍一條宣傳片，其實都已經慳咗好多時間。咁當然電影同音樂更加係啦。 係啊，音樂你可能有啲已故嘅歌手，係啊，仲可以幫佢收貨或者復刻或者唱新歌。咁样，咁睇下呢一件事点样应用喺呢啲艺术嘅维度嗰度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这个环节咧，继续啊，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好，大家好，各位晨光听众，星期五愉快啊！ 系星期五绝对愉快啦。琴日啦，港股都继续有得升啊，升239点啦。咁啊，北水咧都再流多48亿入嚟啊。不过咧，唔讲港股嘅市字，讲下隔晚美股啦，依然系亢奋啊，咁大升啊，就受到咧，琴日 Dicky 已经喺个节目嗰度咧话，喂，其实盘前咧 ，Nvidia 已经再爆咗上去啊。咁啊，有啲咧大行啊，更加估到成$1,000添，即系喺个股价嗰度。咁睇到 Nvidia 带动埋佢自己的竞争对手，譬如SM 啊，其他咧都水涨船高，都几夸张啊！吓，呢个叫做新嘅科网热潮啦。嗱，我唔敢讲科网泡沫啦。Dicky 交俾你去多讲下美股方面个亢奋情绪，仲可以延续几耐？而呢个亢奋有冇实际嘅 backup 喺当中，定还是都系 bubbles 多啲咧？咁交俾你讲啦，唔该晒。 好啊，嗱，有阵时咧又真系咧，金融市场嘅嘢咧，尤其是股市咧，系我好多年之前我作过比喻嘅，似咩咧咁，即系你可以话似啤酒又得啊，似呢个香槟又得。嗱，当然啦，即系晨光第一线咧，合家欢事店，我唔系鼓励大家系饮酒噶，记住揸车前咧就唔 系 好冚。不过咧就点解会讲呢两种饮品咧？就因为即系有少少泡先 OK 咯，即系简单啲讲就系咁。即系如果完全冇泡沫嘅。咁、那、嗰個咪就係香港股票市場咯，係咪？咁但如果你話喂美國股市而家有泡沫喎，咁、那個泡沫係去到漏出嚟個杯啊爆破啊未咧咁樣嗱，咁呢個就值得去研究一下啦。即係而家開始有啲人都講啦，喂，即係美國股市而家升好多啦，咁可以同咩啊？同歷史上一啲即係話大跌市去比較啦，譬如話1929年之前嚇、啊，即係經濟大蕭條之前個亢奮程度都好高㗎。咁跟住就2000年啦，大家都知啦，即係科網熱嘅泡沫啊爆破咗啦咁。好啦，再者咧就講金融海嘯前啦嚇、啊，即係2007、2008嗰啲高峰啦咁樣。咁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比較咁多次咧，咁如果以現在嚟講咧，就真係未去到當時嘅水平嘅。亦都幾唔同。當時因為即係如果純粹講2009年，就因為好多一啲即係金融機構出咗問題，尤其是佢哋哇，即係一個蓋就冚幾個煲咁嗰啲咁嘅狀態啦嚇，亦都將好多啲一啲債務咧就成為包裝成為一啲鐵雞根本係差唔多衍生工具咁嘅產品，就繼而因為即係抵押品出現問題，咁就爆發即係所謂金融海嘯啦。咁當然啦，這個平時我即係靠投資班嚟講，一個鐘頭內容冇可能可以喺晨光呢個時段度講解得到。咁好啦，咁我講完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而家呢一秒鐘咧，我又覺得真係都未有耐去到呢個位置咯。嗱，首先唔好講多，就係講人哋 Nvidia 一個季度賺122亿美金，做221亿嘅美元嘅生意。即係如果你話喂呢個咧叫泡沫啊，呢個咧就叫做係即係唔堅實嘅盈利基礎。咁我諗呢個立論根本都好難去講咯，咁你話估值而家唔再好平，咁又係嗰句啦，永遠股價都要反映未來嘅盈利前景噶嘛，即係話喂，如果佢業績指引都仍然係有個好高嘅增長，咁個股價就冇得停啦。咁當然都係嗰句，咁呢隻股份啊，呢間公司睇好佢嘅盈利前景，我諗都有好多嘅分析員，即係尤其是喺北美洲，咁我諗喺香港即係會睇好佢嘅人都唔少，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寫過喺報章專欄嘅咧，我諗即係我係其中之一位啦，亦都唔係最近啦嚇，第一次可能都已經成一年之前，咁但係無論如何。估值咁唔係平，咁肯定噶啦。咁道指 S&P 500指數又再創歷史新高，估值唔平又係肯定噶啦。咁啊 ，Nasdaq 咧即係近即係喺琴晚嘅升幅3%咧，亦都係舊年2月以嚟最勁。咁、那個市場氣氛係咪有啲亢奮？咁又係肯定噶啦。不過亦都印證咗我過去呢段時間啦，喺晨光第一線嘅時段同大家講就話如果你問我投資策略，咁其實我又覺得呢個世界就冇底足嘅。咁但係我嘅建議就係話。美股咧仍然係大漲小回，仍然係高歌猛進，仍然係每一個回吐都係入市嘅機會，就係咁啦。咁當然我都會希望，亦都憧憬，亦都我都會已經相信咧，就是、A 股同港股都否極泰來。咁但係兩者邊個強勢咧？咁就完全唔需要懷疑啦，肯定亦都冇得根本冇得比較啦，就係、是、好明顯係外圍美股啦。咁因為 真係再要講基本因素嘅話，就係要同貨幣政策同債券知識曲線，甚至乎對於企業盈利嘅前景，仲有就係全球嘅資金嘅流向，好多個角度去講嘅。咁所以睇好一個市場嘅表現咧，盈利亦都係其中一個重要嘅一環咯。 咁芯片股喺美國嗰邊仲係咪繼續有得升咧？都係想接住問 Dicky 嘅問題，點解咧？即係過往都會睇美股七紅啦，帶住個大市上啦。依家咧就好似真係剩翻，即係譬如英特爾啊，剩翻 Nvidia 啊。頭先我已經講咗一次啊 ，TSM 啊咁樣，或者其他嘅 AMD 啊， 係啦。咁呢幾隻就繼續堅實咁樣爆到上去。咁當然有啲譬如超微電腦嗰啲就即係我自己我覺得不堪提，比較誇張啲嗰隻倍嘅升幅就小心啲，真係呢啲真係可能有機會有啲泡沫， 係啦，就再高啲啦。 係啦，咁係咪喺個芯片市場嗰度，佢哋都仲係獨佔鰻頭啦？ 應該咁講，即係又係一個客觀嘅分析，就係話咁究竟有冇公司可以取代到佢哋咧？咁又或者喺而家呢一秒鐘，佢哋嘅盈利增長係去到一個高峰未咧？嗱，如果你問我咧，我都覺得而家去到一個幾極致噶啦，都已經。所以如果你話喂，而家先至嚟啊，譬如話而家先至覺得，咦？佢又再創新高啦，咁係咪我而家都要入市呢？即係又係有啲散户投資者永遠都會覺得，喂，冇理由佢一路創新高，我一買佢就跌價，冇理由咁唔好彩嘅咁。咁我亦都覺得，亦都未必一定得唔好彩，甚至乎如果你話純粹講而家呢一秒鐘，從一個盈利嘅角度去判斷，咁我都會覺得，即係 Nvidia 又或者頭先提及嘅部分晶片股都可能係繼續高處未算高嘅。咁但係的而且確而家呢個水平嚟入市咧。風險就絕對不是低的，因為不用講多的業績公布完哦，炒完一轉，跟住正所謂獲利回吐反高潮下咁樣，咁你就已經望到頂噶啦喎。咁所以呢個肯定唔係一個好嘅入市嘅時機。但如果你話之前即係亦都我即係話自傲少少啦，即係如果睇過德基過啲專欄，亦都睇好半導體嘅行業。咁如果你真係有豐厚利潤嘅喺手嘅，咁亦都唔需要話過分地恐慌同緊張。哎呀，好驚啊！而家贏緊好多錢，唔知點算添。咁嗱，即股票市場記住就係話。輸錢你一定要止蝕離場，一定要將個風險控制得好。贏緊嘅時間咧，反而咧就真係都可以從一個客觀嘅角度去講，贏多啲同贏少啲都係贏，反而就唔係太擔心，反而係真係買咗落去睇錯市輸緊錢嘅時間，止蝕呢一刻咧，就可能嗰個決定落得係更加要即係迫切同嚴謹啦。 好啊，咁啊搭飛機由美股翻翻嚟港股先啦。琴日港股都幾好噶嚇，恆指連升三個交易天啦。收報咧16,742點啊，升咗239點啦。主板成交咧過千億噶咁樣，啱啱過啊嚇，1,001億元咁樣。咁琴日受追捧咧就中國特色股隻股，即係中特股啦。我哋常常講嘅咁樣。好啦，咁啊中特股呢個板塊仲有冇看頭喺當中咧？因為連日來北水都好喜歡買啦。總之咧一見到有個中字咧就差唔多湧入去，有陣時都湧錯咗添嘅。我自己覺得即係有啲。唔系好关事都变咗中特股咁样 ，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讲下啦，好唔好啊？唔该。 嗱，咁都系啦，否极泰来啦，甚至乎我都喺即系唔同嘅中外媒体都开始讲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就系、是、我认为呢一个港股，甚至乎 A 股咧，其实已经即系见底啦，吓回稳啦，并且开始回升啦，亦都咧否极泰来啦，吓渐入佳境啦，咁当然好难同其他啲即系屡创新高嘅外围股市，日本啊、印度啊，特别美国啊去作比较，咁啊唔好同人比啦，同自己比啊，做人又系咁啊。股票市場都係咁，因為即係同人比好痛苦啊。咁但如果同自己比咧，咁啊真係有啲曙光初現之感喎。咁好啦，咁關於中特股，我諗我都記得，即係喺晨光，包括即係或者港台唔同嘅時段，咁我自己都講話，喂，即係如果港股真係講得白啲啦，真係搏下反彈啊、鬧底啊，咁其實有冇風險咧？邊啲板塊會好啲咧？咁中特股咪就係我第一個選項咯。咁第一個要避開嘅選項咪就係佢啲生。而喺美國做又好人好容易俾美國制裁，甚至乎即係唔好話投資禁令啦，淨係唔俾佢做生意啊，唔同佢做生意啊，唔買啲零件俾佢啊，咁已經好大件事啦。咁所以即係例如即係我都唔想成日都 挡喺后边嘅，不过即系冇办法，就系始终比较容易受到攻击，咪又系藥明系呢一类生意额都可能成过半喺美国嗰边嘅一啲即系香港上市嘅公司咯。咁但系调翻转即系点解会讲中特股咧？其实过去嘅概念就系讲紧，其实佢哋应该调翻转去用翻客观嘅事实判断，就系佢哋嘅生意咧，基本上都系都幾瓜頭壟斷嘅。第二就係佢哋嘅盈利咧，係完全啊，絕對地啊，係基本上同個美國市場冇乜拉更嘅。咁而第三咧，就係即係作為一啲央企嘅背景咧，咁往往咧就係喺呢個市場低迷嘅時間咧，亦都會發揮到一個比較好啲嘅穩定作用。咁仲有個別嚟講，亦都真係有一個即係好穩定、好強勁嘅一啲即係盈利嘅基礎啦、估值。咁但係呢現金流亦都勁非常之勁啦，咁所以你話喂真係從呢一個角度去判斷，咁我過去都講即係中移動啊、中海油呢啲都肯定係首選㗎啦，咁首選完之後就梗係搵一啲喺佢隔離嗰啲㗎啦，即係無論係同一個板塊、同一個類型啦，咁跟住就開始就再打橫再搵㗎啦嘛，即係投資者永遠都係咁樣㗎嘛，咁但係亦都幾明顯地見到過呢幾個交易天呢，無論係講緊即係呢一個即係北水啦，即係流入嚟香港啦，又或者調翻轉咧，就係即係香港嘅資金，即係從呢一個即係 Stock Connect 呢個滬港通、深港通嘅機制、互聯互通機制咧，調翻轉入翻 A 股嘅，咁都係真係有個幾明顯嘅增加嘅趨勢嘅，即係都反映得到，即係我記得係咪上個禮拜都有講啦，就係啲加拿大嘅退休金啦， 有 個別一啲做空嘅過往係最叻就係做空倉嘅一啲嘅對沖基金啦，咁都開始係增持翻啲ADR 啊或者啲港股啊，都反映得到即係開始真係有啲即係恐慌時，即係啲外資都慢慢開始吸納翻嘅呢個意味。咁呢個當然點講都好，都會對我哋香港資本市場帶嚟一個正面嘅幫助咯。 係咁啊，越嚟越多好嘅消息嚟到香港都係好事嚟啊！包括琴日啦，中央港澳辦主任咧夏寶龍先生咧，咁啊展開一連七日嘅考察行程啦。咁啊，謀劃新階段嘅發展啦。咁啊，會晤呢個財金嘅官員啦。咁啊，司長都有話聚焦咧，谷呢個經濟同埋民生啊。咁啊，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都是香港好的，这个也都希望即是连港股都好啦，无论金股都齐名咁就正啦吓，咁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因为明天属于 Dicky 都是大日子，都是生日的日子噶嘛，即系你都知 道。哇，多谢啊，即系公开即系。再话俾我听， 示爱咁样系咪？示爱咁样，喂，咁啊， 唔系，多谢你嘅祝福，亦都谢祝二月同双鱼座嘅 阿仔 神哥嘅听众都系一样生日愉快。 冇错冇错，我哋做公共媒体最紧要咧，大家 happy 嗱。如果听紧收音机嘅你咧，碰巧咧呢两日都生日咧，咁啊，主持人都祝你啊生日快乐啊吓，咁啊，好，多谢 Dicky， 咁啊 happy Friday， 下个礼拜再倾， 好， 拜拜。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 and I say I know you don't. We thought a cure would come through in time, now I fear it won't. Remember looking at this room, we loved it 'cause of the light. Now I just sit inThe dark and wonder if it's time. Do I throw out everything we built or keep it? I'm getting tired even for a phoenix, always rising from the ashes, mending all her gashes. You might just have dealt the final blow. Star, you're losing meStar, you're losing me. Star, you're losing me. I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Cause you're losing me. Glared at you with storms in my eyes.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因为车辆着火，将南隧道往茶果岭方向的管道全线仍然封闭，往将军澳方向的管道而家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现场交通挤塞。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会展开第二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昨日下午和特区政府全体主要官员和常任秘书长座谈交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官员介绍了香港经济、民生、基本法23条立法等情况。夏宝龙对于今届特区政府工作是非常肯定和认可。夏宝龙之后又同特区政府财经系统主要官员就香港的经济发展作座谈交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香港面对财赤，中央有没有指示或者援港措施？他说在汇报工作时都会讨论经济和财政，大家对这一方面都非常放心。第一届绿色科技周下星期举行，将会有多场活动探讨绿色科技发展，并且涵盖可持续金融和净零转型融资，混集产业代表、企业和投资者参与。去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出，本港在建构国际绿色科技和金融中心具备优势，并且成立绿色科技及金融发展委员会，以协助制定行动纲领。委员会非官方委员吴剑林透露，委员会有讨论到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预计当局逐步有措施推出。吴剑林说，观察到本港绿色科技项目出现早期投资缺口，认为要建立好产业生态圈来吸引投资。 英国政府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为由，宣布制裁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多个实体和个人，其中包括三间中国企业。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说，英方对有关企业的制裁是毫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主义行径，中方坚决反对，强调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又警告英方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径都将受到中方的坚决回击。发言人强调，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致力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2， 日元 150.42， 瑞士法郎 0.88， 加元 1.348， 人民币 7.195， 英镑对美元 1.267， 欧元对美元 1.083， 澳元对美元 0.65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2025.81 美元，卖出 2026.点二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稍凉，星期六风势仍然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张南隧道咧，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张南隧道去翻茶果岭方向咧，本道里面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咧，就改做单管双程行车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张南隧道去翻茶果岭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啊，张南隧道去茶果岭方向，由于有汽车着火啦，管道里面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所以而家张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就改咗做单管双程行车，咁张南隧道去茶果岭方向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另外，新清水湾道去彩虹方向，近住嘉南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翠雅花园对出啊，就系新清水湾道去彩虹方向，近住嘉南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翠雅花园对出。咁大埔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天富海湾。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就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啊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石门村。较早前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启程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启程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的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一律建议分手，作曲 K.W. 朱敏熙、冯汉宁，作词阿木。主唱 Justin 则田 ，Carita Dex 余中尧。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但随意讲分手吧，你知，没法子，谈下次。 寂静的诞生，作曲 A.P. 潘宇谦、冯允谦，作词王乐怡， 主唱 AP 潘宇谦。 无声可掀起痛楚 ，Let go of your life，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浮云如暗号。 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作曲林家谦，作词周耀辉、林家谦，主唱 Jenny 李幸毅。 未准备好而站于路口，争得到最后，最后。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试下玩翻一个好耐冇玩嘅游戏啊！无论系一啲电子游戏，或者一啲叫实体游戏，或者纸本游戏嘅。 哦，好多、哦！你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啦，即系真系细个啦，有冇玩过啲海陆空战棋啊？ 有。 佢你有冇听过啊？阿船仔。 飞行棋有听 過。有只海陆空战棋噶。 有两种棋我都中意玩嘅，海陆空战棋同埋一只有连长啊排长嗰种棋啦。 连长排长次序我都唔記得啦，但系咧佢每逢布陣嘅時候都好開心，因為我可能我擺呢個唔知咩獎就喺呢個位，我可能食到你嗰個嘅。咁最好笑咧就係啲棋咧有陣時係要揾個第三方嘅，要揾個第三方做咩？即係譬如我同你張緊棋啦，跟住揾阿船仔過嚟就睇下，可能等兩邊睇下邊一個咧嗰隻棋大啲嘅，有個第三方噶，三個人玩其實 好玩嘅，嗰個都係我哋兒時啦，即係船仔可能都年輕我哋好多啦，我哋成長有呢啲鬥臭棋啊嗰啲。 斗兽棋我都有玩， 你有玩过噶？ 我有玩过波子棋添嘅，苹果棋都有玩。 系系，斗兽棋你记唔记得点玩啊？咁样， 我好似仲记得嘅。 咩？象师虎豹九狼猫鼠，有冇猫啊？ 象师虎豹系咪有龙？ 总之象系最劲抽嘅，象系 系，但系鼠可以食翻象噶嘛？ 系啊，同埋好多迷思嘅，即系佢斗兽棋入边咪有两条烂鬼河嘅？ 系啊系啊， 系啦，过河边只动物系过到河啊？老鼠可唔可以摄入去啊？呢啲咧， 老鼠可以入河，但系然后又唔知边一个可以飞两条河定一条河咁样噶嘛？ 好似系嘛？跟住狗又可以游水咁样噶嘛？ 吓，乜狗可以 游 水？ 游水狗仔识噶嘛？ 我呢个方法我冇玩过，反而 我作嘅咧， 唔紧要。关于集体回忆咧，听众一定有好多嘅支援俾我哋啦。即系成个列表都可以讲晒出嚟，咁啊唔紧要，即系喺网络嘅世界试下喺个 post 嗰度同我哋互动啦，即系见到我哋每一日其实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page 嗰度咧都会贴我都做得到，究竟我哋会做啲咩？咁除咗大家有阵时我哋有啲口误帮我哋更正之外啦，咁有好多朋友同我哋讲 good morning 嘅，讲早晨嘅，咁有阵时讲到啲集体回忆，譬如讲到斗兽棋啊、海军陆战棋嘅时候，我又几期待大家原来仲有 keep 住有一副。在屋企嘅，咁你不妨影张相铺喺我哋二台嗰、那个我哋个 post 嗰度啊。 其实咩棋都得噶，波子棋啊、象棋啊，即系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啲都可以，即系俾我哋睇一睇啊。 我都系一个好怀旧嘅人啊。头先小白讲嗰两个都正中我河车啊，我都真系想玩玩佢啊。船仔你咧，你会想玩翻啲咩游戏啊？ 咩咧？ 我个年代应该 系嗰啲咩机械人嗰啲啊？ 机械人我都冇 养住只宠物嗰啲、 哦。我有玩过爆丸啊！ 你哋有冇听过？ 即系爆旋陀螺。 哦哦， 唔系啊，唔系有两个嘅，有一个系爆旋陀螺。我细个系经常玩嘅，但我系买一堆咁样，即系喺屋企同我哥喺度对战啦。就虽然嗰个对战，我觉得个意义不大啊，因为其实系唔系都系。 系咪揿个掣佢会自己识转定系点样噶？定系都要拉噶？嗰、那个系。 嗰、那个自己拉嘅，我嗰个 version 仲系要自己拉嘅。我好似而家已经系出到揿个掣嘅啫嘛。但我嗰个 version 仲系要拉嘅。咁、然后玩爆丸嗰个，即系纯粹系你掉落去个磁石，佢会爆开咁样。 哦，几得意喎！ 咁、 个 玩系。 个玩就系、是、刺激咯，就系爆开嗰下，系咯，好似卡通片一样咯。 咁大家揾下啲童年十趣啦，同我哋一齐回忆一下啦。 而家好多嘅建筑物上面都有避雷针，就系、是、为咗避免我哋受到雷电嘅袭击。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避雷针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现代的避雷针其实是由美国科学家弗兰克林发明的，他就认为闪电其实是一种放电现象。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1752年的7月一个雷电交加的日子，冒着被雷击的风险，将一条有一个很长的金属导线风筝飞了上去雷雨云那里，在金属线的尾也都挂了一串银锁匙。当雷电发生的时候，他就接近锁匙，而这一串锁匙亦都有连连的电火花，他的手上面还有少少的麻木感。幸好这一次传下来的闪电比较弱，他才没有受伤。在成功进行了这一次捕捉雷电的风筝实验之后，他就在想，闪电和人工摩擦的电其实有点像，既然人工产生的电可以被尖端吸收，那可能闪电都可以。他就在想了，如果可以在一些高的物件上面安置一种很尖的装置，这样就有可能将雷电引落去地下。于是他就设计了将一条有几米长的细铁棒固定在高大的建筑物的尖端，再在铁棒和建筑物之间用绝缘体隔开，然后再将一条导线和铁棒的底端连接，再将导线引落去地下。他就说这种装置叫做避雷针，经过试用之后，果然可以起到避雷的作用。避雷针的发现和出现，令到我们的屋和建筑物都有专属的保护。就是这样，我们从此以后就不用再怕雷电了。 中央公园坐坐，都市渐变黑了，仿佛看见你依稀大梦，回忆的半分钟， 他名字是靠云浩影啊，有这首作品啊，回忆半分钟，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雨啦，天气是稍凉一啲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啦，依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8%啦。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晨光警星邀请到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余正军高级督察 Jacqueline 同大家讲解一下网络性罪行的情况。 Jacqueline 早晨。 早晨啊 Vicky。 Jacqueline 最近好像听多了有关网络性罪行的新闻，特别是针对儿童及青少年的网络罪案，罪案的数字也都好像不断增加，网络性罪行的问题就好像越来越严重。 的而且确，随着社交媒体普及，有很多不法分子利用不同的社交平台和网络聊天室去接触儿童，有一些坏人甚至会冒充儿童的朋友，一开始跟他们谈下日常生活的事务，之后谈久了，这些坏人就会开始用各式各样的理由去骗小朋友分享自己的个人资料或者自己的私密照片，再严重的可能会利诱小朋友去参与不适当的性行为。而数字上，这些网络罪行的数字近年不断攀升，所以我们都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希望透过不同的渠道等大家知多些相关的新闻，从而再唤醒更多人关注，希望从各方面集合不同界别的力量，一起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去阻截这些伤害儿童的坏人。 啱啊！而家嘅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网络平台成为咗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嘅一部分。再加上之前受到疫情嘅关系，小朋友经常用网络嘅形式上堂，使用社交平台又或者玩下网络游戏咁，令到儿童比以前更加经常接触到网络世界。虽然网络世界好似好方便咁啊，但系伴随住嘅亦都有好多不容忽视嘅危机。除咗我哋成日听到嘅黑客入侵、网络骗案等等，其实网上色情资讯、网络欺凌等等的问题近年都越来越严重咁啊。 冇错啊，有一个个案咧，就是一个15岁的女孩子，她来自单亲家庭，有一日她爸爸发现到她的电脑里面储存了很多性感照片，爸爸当时已经深知情况不妙，即刻向社工求助，并且约见女孩去了解详情。经过社工了解之后，他发现女孩子有应龙友的邀约去做外影 model， 赚取数百元的报酬，同时女孩子又会应个别龙友的邀约去到不同的 studio 甚至屋企去影相，而且女孩子的危机意识又不高，她并不知道单独同这些龙友去拍摄性感照片的危险性，而至于那些性感相片的储存和发布，女孩子自己更加毫无头绪，她亦都没有顾及当中的风险，而他只是关心和紧张数百元的报酬。 哎呀，好危险啊！其实身为家长又或者小朋友身边的监护人啊，真系要多多留意一下小朋友平时使用网上的习惯，因为网上发生同儿童有关性罪行的问题，对于小朋友所带来的精神同心理伤害，真系唔系讲少，大家都不容忽视。如果情况严重的话，对于小朋友的伤害有可能是由网络世界延伸到现实世界之中发生进一步的性侵犯。另外还有在网上世界，如果分享了有关小朋友的性感相又或者影片之后，就没有办法可以收回。那些相同影片还有机会会无限次这样被分享出去发布出去。对于受虐的儿童，就是活在一个无止境的未知和恐惧入面，真是很难想象他们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啊。 是啊，其实针对儿童网络安全问题都是这几年社会上面很热门的话题。很多不法分子以儿童为目标，会在网上利用他们的无知，骗取儿童信任之后，继而诱骗获取他们的个人资料和裸照，甚至可能威胁他们作出性侵犯的行为。而小朋友因为年纪太小，不知道怎样应对，又不够胆跟身边的人讲，所以往往都会很容易成为这些案件的受害人的。其实除了警方执法之外， Dicky 作为家长或者监护人，你觉得可以再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身为家长又或者监护人，在屋企的角色就很重要了。除了要灌输一些正确的价值观给他们，教导他们了解现在网络世界上面的陷阱，又或者识别一些不良的资讯，那就可以避免成为网络性罪行的受害者。还要多多留意小朋友用网络的习惯，另外又要跟他们倾多些偈啦，了解一下他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啊。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就一定要找家长又或者监护人倾诉或者求助，千万不要将自己收收埋埋啊。 Vicky， 你说得很啱，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港地一般的父母和监护人日常做事都很忙，不过花时间去关心自己的仔女都是必须的。警方自从2021年开始举办保护儿童计划，透过举办不同的活动和与不同的持份者合作，凝聚更强大的保护儿童力量。保护儿童是一项需要心间细作和持之以恒的工作，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令到保护儿童的网络不断扩大，一起携手令儿童在爱中成长。而过去三年，警务处除了举办大型教育及宣传活动外，就住即将成立的强制举报虐儿法案，亦都同不同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并且为同事提供专业的训练，以提升警队整体处理虐儿案件的能力。 Jacqueline， 咁今年警队又有啲乜嘢新搞作呢？ 嚟紧咧，警方就会喺今年嘅3月21日举行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性罪行威胁嘅跨专业研讨会，希望能够藉呢个研讨会去鼓励家长、监护人、各界嘅专业人士共同探讨儿童喺网络世界中可能面对性侵犯嘅风险。 听到我都有兴趣参加呢个研讨会啊！其实呢个研讨会有冇多啲资讯可以话俾大家知？例如会请啲乜嘢界别嘅人士嚟分享，同埋分享啲咩噶？ 今次咧呢一个嘅跨专业研讨会将会结合唔同领域嘅专业人士，就住不同嘅范畴去作出分享。首先就有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同埋警队心理学家。以他们的专业去分别去分析相关的犯案手法和儿童的心理状况，藉此去探讨一下为什么儿童会这么容易成为这些罪行的受害者。之后警方也都邀请专门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医生去分享相关的临床案例，最后也邀请到教育局和社会福利处社工这些前线人员去分享他们的经验，一起探讨下怎样去预防和儿童相关网络性罪行和威胁，以及儿童在网络世界里面所面临的风险。 那作为爸爸妈妈又或者监护人，在这个活动里面又有什么得着呢？ 其实举办今次活动的目的是希望透过研讨会去加强和提高家长和监护人对于儿童网络安全的意识，并且向他们提供实用的资讯和经验分享，一起保护儿童的安全，同时可以另一班不同专业的人士去坐在一起，互相去继续交流， 令到大家更加了解现今的罪案趋势。 内容咁丰富，我都好想快啲去听下。不过我知道，除咗家长要关心儿童喺网络上面嘅使用习惯之外，其实学校同社区人士嘅关注都好重要噶。Jacqueline， 其实我哋嘅节目都有好多老师会收听嘅，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作为司长又有啲乜嘢可以做呢？ 可以啊，正正因为学校同埋社区都系儿童成长嘅重要地方。大家都有责任为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去俾佢哋成长同埋学习。我哋都好明白，作为家长或者老师都唔能够24小时去陪伴子女或者学生去上网。所以我喺呢度俾一个最有效最快捷嘅小贴士俾大家先。希望大家可以为儿童即时隔绝一啲不良嘅网络资讯。其实家长或者老师们可以利用网上下载嘅过滤软件去隔绝不适合儿童浏览的网站，确保他们可以很安全地去使用互联网，阻隔色情和暴力有关的网站，避免小朋友接触有关的资讯。 家长和学校的角色都是同样重要，大家都要一起努力先得。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有关更多怎样去避免自己的小朋友受网络性罪行的威胁，就一定要参加我们刚才所讲的研讨会了。如果想参加这个研讨会，又可以怎样报名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大家就可以快啲浏览下警方嘅一站式网络平台 www.childprotection.gov.hk， 去免费登记出席有关嘅研讨会。另外，喺个网页除咗可以免费登记之外，警方今年仲增设咗元宇宙展馆，里面会不时上载最新嘅保护儿童信息，同时亦都摆放咗保护儿童计划咁多年嚟嘅比赛作品。而且仲有今年最新以保护儿童为主题的动画和漫画书，用故事形式教小朋友遇到性侵、诈骗、身体伤害等等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怎样去保护自己。希望可以用元宇宙这个这么创新的方式去带到一些宣传和教育等正面使用科技的信息给用家。我讲多一次，有关的资讯都可以在警方的一站式网络平台www.childprotection.gov.hk 嗰度揾到噶。 咁等我转头都即刻上网睇下先。到最后啦，都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哋发现任何有关儿童使用网络嘅可疑行为，请立即向相关机构寻求协助，又或者有需要嘅话，都可以报警求助。我哋要一齐携手努力，保护我哋嘅下一代啊！今集晨光警星又到呢度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表现咧超预期啊吓，咁啊道指又升啦，升456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0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哇升得仲多，升460点，收报咧16,041点啊，港股 ADR 咧就要跌嘅，咁可能心机旁边听众都会问，跌嘅原因何在呢？其实因为琴日呢港股喺美市嘅时候呢都反映咗一定啦，即係道指嗰个期货嘅升幅㗎，咁所以亦都反映住港股好多科技嘅 ADR 呢亦都有跌嘅情况啦。咁不过呢放三咁跌少咗㗎啦，咁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呢只係低水50点嘅啫。好啦，转个头呢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情况啦。依家呢交俾小白同埋大壮咪先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入边咧，邀请到大壮咪电话入边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今个星期唔知道有啲咩精心嘅议题可以同我哋一齐好分享一下咧？我见到无论系港文版、国际版啊、娱乐版，都好多新闻消息。 是啊，本来上周就谂住今日咧继续讲翻嗰啲咧，即系话如果系过关嘅时候咧，冇报翻啲啊要交税嗰啲东西吓，惹起咗宗案件。不过啊，今朝去到村口啊，嗰啲茶档咧，原来啊议论纷纷啊，真系有不同意见的声音啊，真系。 哇，唔好净系话你茶档啦，其实阿小明啊，你家人医生行过嘅时候，我哋大家都倾下呢一单 case 啊。系咯，阿基哥的故事。 是啦， 唔系佢嘅，好彩， 佢系明哥，系啊， 系啦吓，咁咧就见到咧，即系以往老牌嘅，即系第一流嘅歌星啦， 系， 咁啊，阿基哥咧就系、是、啊个伴侣系嘛，咁啊啲好朋友有啲事，虚假文件啊，即系见到、哦、啊，有别于好多其他嗰啲艺人嘅情况咧，即系事后就话啊。唔好讲啦，冇咩讲啊，咁样啲都几多发表嘅吓，仲、有研究下啲控罪咁样。 系咯，开头又话即系心急如焚啊，因为佢都人喺内地啊，咁啊点知即系自己心爱嘅一半咧就喺哎呀俾人拘留咗，咁啊梗系紧张啦。所以落翻内地嘅时间咧，我第一个标题我睇到嘅咧就系唔系佢讲话要研究有成，系话佢豪哭咗25秒。 咁咧就睇翻啲老牌歌手咧，就真系啊，即系。各位咧都系啲聲線咧係清晰啊，咬字咧準確嘅，真係嚇啊咁啊都記得咧，佢哋以前啊啲歌話40年前啊嘛。 哇，男子漢啊，歷在目啊，好彩我都識翻一兩首。 就係關正傑啦，獵鷹就係威利啦，咁啊跟住男子漢堂堂男子係嘛，咁啊就阿基哥啦。當然今時今日咧，佢話都未有時間詳細睇下啲控罪咧、就包括有呢個虛假文書啦，同埋呢個係誤導啊，或者係欺騙咧呢個咁嘅職員啦、即係官員啦、其實講開咧，以前有人都問啊，點解叫入境處咧？即係出境都好似有管道嗰啲，唔係出入平安出入。警署 咧、點解係喎？真係冇諗過呢個問題，點解唔叫出警處，叫入境處咧？嗬？ 啊！一直唔覺意睇下咧，即係其他國家咧嚇，即係網上望下佢哋嘅部門都係叫做 immigration 嘅。 係啊，係啊， 係 啊。 咁當然眾所周知咧，就係香港嘅入境處咧，就唔淨止管出入境嘅嘛嚇，仲係人事登記處啊、生死註冊處啊。啊，咁啊好多咧，即係唔係判官啊，咁但係都管理咗人間好多嘢嘅。 係啊，係啊，係。 咁至於你講翻咧法律嘅方面，你話虛假文書咧嚇。咁就本身係有一條例咧，香港嘅刑事罪行條例啊，嗰、叫 Crimes Ordinance 就係200章啦、當然就唔會詳細講啲繁文縟節啦、簡單而言咧，就佢有個第9嘅部分啊 ，Part 9咧，啊，啲羅馬字咧，就係講緊啲 forgery 啊，啲偽造嘅嘢啊，啲文件。咁有啲人就話，因為嗰份文件如果真係嗰個機構出嘅，就係唔係假嘅咧？即係如果你係。另外去找人印一张嘢扮喺嗰个机构嘅咧、就假噶啦。咁、但系睇翻法例咧，就系话冇咁嘅分别嘅。 系， 总之个内容系一啲重要内容系假嘅咧。咁如果系会令人觉得嗰份嘢啲嘢系某个系真咧，讲得简单啲吓。咁、就已经系一份伪造文件嚟噶啦。 哦，即系就算系该机构自己发出嘅，都有机会系伪造噶。 系噶，即系有人去咁简单讲，就有人去报啲假资料，咁导致到嗰个政府部门咁啊出咗文件俾佢，或者个机构啊咁。虽然嗰份文件系嗰个部门出嘅啫，咁、但系啲料系假噶嘛。过往啊试过咧，有人就话：，我喺某地嘅地方啊，嗰树咧系明明印错咗我出生日期。同佢講咗，佢哋唔肯改喎，咁樣。嗱、呢份咧，其實已經係虛假文書嚟㗎啦。 咦？好似以前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咧，就話因為可能喺唔同地方出生，跟住嚟到香港嘅就需要你填翻。咁點知可能大家口誤上有出入啊，咁啊都有少少差別喎。見到啲名 字。係啊，過往咧其實都幾多呢啲文件啊，所以有人話證據確鑿啦，咁因為係文件嘅嘢就係、是、如果真係佢有管有啊，又知情啊，加埋又或者又使用啊，咁咧咁就。重啦嘛，系咪咁當然咧就係、是、詳情咧就要睇翻案件本身啦、不便置評。雖然當事人就唔講話進入司法程序，而家唔好講嘢， 係 仲講咗好多嘢。 有乜當事人都話自己要研究研究啊？ 係啦，咁但係我哋就會當法律議題咁睇咧，就係話嗱，如果即使係有個機構真係印俾佢嘅，咁當然個機構本身咧係可以同佢串謀出假嘢啦。 哦， 至於你話讀書嗰樣嘢咧，好多年前咧有案例嘅，咪案件啦，唔好話案例啦嚇。咁啊，試過有人咧就係心急想移民咧， 係 出國，咁去到嗰啲外國啲大國咧。好多時就唔係話你才高八斗咧，即係好高嘅學歷咧，佢揾你嘅喎。係 啊， 佢可能咧招收一啲咧比較低層次啲嘅工作，可能做啲咩普通嘅初級會計啊，或者甚至乎嗰啲 bookmaking 啊，唔係係叫 bookkeeping 啊，bookmaking 咧就收到倒攬。 bookkeeping 係另外一樣嘢嚟嘅。 係啦，咁啊打字啊嗰啲嘅嘢，咁好多才高八斗嘅咧就發覺咦。佢想移民，但系冇呢啲資歷或者冇嗰啲證書，於是咧就揾咗啲移民嘅顧問啦。當然有啲人係好多都係正行嘅，但有啲人係諗啲誘惑噶嘛。係 係， 咁亦都可能同當地嗰啲領事咧係有啲溝通啦，勾結應該話。咁咧就係話好啦，嗱，你只要咧係達到某啲嘅水平咧，即係有啲咁嘅證書咧，就可以申請咧係移去嗰個國家嘅。咁佢的而且確咧，嗰啲中間人咧係揾到一啲咁嘅學校嘅、你知以前旺角啊、銅鑼灣都有好多學校噶嘛，讀呢啲噶嘛咁啊真係出到個證書俾佢、好啦，咁啊有關人士啲申請人咧就係、即係要俾錢啦嚇，攞到啲證書，咁啊咪去交入去啲領事館申請移民咯。咁實證嘅問題就係佢冇讀過呢啲課程， 梗 係 冇啦，佢買翻嚟啫嘛。 啊嗱，咁嘅樣，咁實證佢係真係有報咗個課程嘅，不過咧要讀嘅話就成年啊嘛，短嗰啲都嚇。 都俾咗佢收咗個證書先。 係啦，咁實證有啲就話啲心有不甘，喂，我都俾咗錢，佢真係去讀嚇。即係譬如講緊而家2024年咧，其實要讀到2025年啦，甚至2026年先讀完先攞到嗰張證書噶嘛。咁但問題就係佢要趕住時間申請移民，咁啊早啲攞到一張咧就遞住先啦。咁問題嗰張嘅年份梗係唔準確啦。咁後來就俾啲強力部門啊發現啦，咁啊拘捕啊檢控啊，其實都慘嘅。 係咯， 好人好者咁啊諗啊移民就攞啲咁嘅。低級啲嘅證書，結果咧就搞到係有案底啊咁嘅樣嚇。 我諗一般嘅公司咧，如果佢申請入職嘅時候啦，佢都會要求咧就申請者就填寫學歷嘅。咁填寫學歷嘅時候，一般人就可能話：如果我冇呢一個嘅資格學歷嘅話咧，咁有啲即係我哋頭先既然講咗蠱惑方法，就話啲蠱惑方法就可以我幫你揾張不知名嘅證書翻嚟。其實我諗而家任何公司或者部門，佢哋都有個 HR 部門，就專係會核實大家嗰個學歷噶啦，係嘛？呃唔 咁就有視乎，即係佢喺邊處讀啊？譬如普林斯頓大學咁，當然可能咧就可以，即係而家啲資訊科技咁發達，就去理解一下有冇啦嚇。咁但係普斯丹頓咁，邊唔知有冇間咁嘅學校噶嘛？ 係係，係唔知有冇學，仲話要揾翻嗰間學校嘅校務處都唔知係點樣揾啦。 啊，係咯，咁亦都以前試過係有啲亞洲南部地區啲人士嗰啲。護照定什麼呢就是始終是有關當局覺得有可疑啊。咁佢就話佢假嘅咁嘅樣啊。咁但問題呢你要畫一張證件嚟假呢就有啲證據上嘅困難㗎嘛。咁你話呢張相係黐上去㗎喎咁樣。你唔知道某些國家佢咪真係甩咗再黐返上去㗎。咁你。咁你要走去揾翻當地咧，咁當年就試過要出證咧官職嘅信件，去到當地嘅某省嗰啲咁嘅執法機構咁，問成9個月都未答你 咁。哇，係真 係 你咁。 係啦，咁嗰啲就不便披露過多啦。總之就係、是、每宗案件有每宗案件嘅情況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做人正正直直咁啲嘢啊，真实无误嘅咁啊，稳阵咯。 啱啊，即系忠忠直直啊，好重要啊！龙年嘅时候就唔好谂住再用行嗰啲咩蛊惑方法啦，行正路咧，财神先会到嘅。啱唔啱听啊？ 啱咁啊，嚟唔到香港咪吓喺成个大湾区吓都好多美好生活嘅。 系啊，即系歌神都有歌仔都唱啦，搵钱医正路啊！咁啊，大家就加油，唔该晒大众咪， 唔该晒小白， 拜拜。 将气候同糖果合并埋一齐，气候糖果有冇听过？呢一种嘅糖果可能会成为食物浪费问题嘅解决方案之一。点解咁讲？因为气候糖果系由美国一间新创嘅公司推出嘅糖果，佢睇起上嚟好似普通市面上嘅水果软糖咁，但系又唔同以前嘅蔬果软糖。每包软糖都系用咗六条红萝卜、三个甜菜、一嚿番薯，再加埋南瓜制造出嚟嘅产品。而使用嘅蔬菜唔系普通嘅蔬菜，佢哋系用咗即将会被弃掉、卖相唔好嘅农产品嚟制作出嚟噶。呢一间公司最终嘅目标系以有意义同健康嘅方式解决食物浪费问题。创办人都有话，喺美国40%嘅食物会变成垃圾，其中有一半都系水果同蔬菜，而多数就系因为呢啲蔬果嘅外表唔完美。但系就咁样抌咗去，实在太浪费啦。通过升级再利用水果同蔬菜嚟制造对人类同地球有益嘅糖果，唔单止可以防止到食物浪费，更加可以帮我哋忙碌嘅现代人补充营养。唔知道气候糖果嘅味道系点嘅呢？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位置很近，但留神失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较好分。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情调点灯正左耀，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可尽贵累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100天，已多已疏远，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愿意心算。试过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8:15，听每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门中间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100天，耳朵已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愿心算。试过只发觉最差境，方会有天中断。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今日嘅追踪31啊，电话旁边咧继续邀请到阿畅喺度嘅。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喂，星期五咯 ，Happy Friday， 同我哋睇睇港台方面有啲咩好节目咧？ 好啊，咁啊，港台电视31今晚10:30继续咧就会送俾大家《闪耀吧中华文明》。咁啊，呢个节目嘅主持人咧，即系内地演员陈坤咧，继续啦，继上个星期带大家去到考古啊。去到咧揾一艘沉船，一個800年前嘅沉船叫做南海一號。咁佢為咗咧去揾佢哋嘅沉船嘅真相咧，佢去到呢個泉州啊，揾一位老船長，咁啊參觀咧一比一復原咗嗰隻古船模型，就希望咧了解一下呢隻船嗰個結構啦、嗰個原理啦，咁啊等大家知道一下咧佢當初沉船個真相係乜嘢。咁啊另外啦，佢亦都會帶大家去到呢個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嗰度睇下咧。真係打撈咗上嚟800年前嘅呢一艘沉沒嘅商船嗰、那個真樣啊，咁咧佢據講啊喺嗰隻船嘅右邊身嗰度咧，發現咗啲好唔尋常嘅線索，咁啊究竟可唔可以推敲翻出呢隻南海一號咧當初沉沒嘅原因咧？咁啊，即係大家中意考古嘅話咧，記得要留意呢個節目，今晚10:30《閃耀吧中華文明》啊！ 哇，中華民族啊，嗰啲智慧真係博大精深啊！嚇，咁啊，我哋可以即係趁機會咧了解一下，星期五晚上啦，不如我哋預告埋禮拜六日有咩精彩節目啊，唱。 好啊，咁啊星期六即係听日啦，咁啊听晚7:00有一个大自然深度游。咁呢个节目呢每一次都带大家呢去到去游览下香港嗰啲郊野公园啊或者啲自然保育区嗰度。咁啊即係我哋好多时呢喺尤其是疫情嗰时呢我哋好鍾意即係出唔到去旅行嘛喺香港行山。咁但未必有专家带大家睇生态嘅。我哋斋行山嘅。呢个节目带大家睇下啲生态嘢。咁啊听日嗰集呢就会同大家去到呢个城门郊野公园。咁啊城门郊野公园呢即係除了有城门水塘、8000层呢啲咁样嘅景点之外咧，最出名小白，你一谂起城门水塘会谂起啲乜嘢咧？ 我谂起马骝， 系啦，城门水塘好多马骝嘅，咁啊带大家睇马骝，咁你话，嘿，咁我哋平时去宵夜食噶，或者去野餐成日都见到嗰班马骝噶啦， 系啊，嗰啲马骝真系犀利，即系分享下佢哋，我呢个亲眼见啊，个人分享。咁我除咗见到佢哋飲汽水识得拉返个环落去之外啦食薯片识得用正確嘅方法开啦仲有就而家啲飲水机嘛即係我借机会又反映一下其实佢哋识得揿水机攞水飲喎。 其实佢哋会唔会人扮嘅呢喂。 哦、人扮 咁聪明同我哋人一样啊。 厉害厉害啊。 係啦嗱咁即係呢啲马骝我哋见得多啦。咁但係好多时呢我听啲朋友呢咁讲啦。我一我哋野餐拎住啲背心袋呢就心驚驚㗎啦驚佢哋会抢㗎嘛。喂究竟呢点样可以去城门水塘同呢一班猕猴啊即係呢班马骝呢共存呢就可以即係我哋今集就请嚟一位生态专家带大家去到城门水塘但是教大家怎样去到观察这班猕猴的生活习惯同埋呢在山上共存的秘诀。咁呢即係佢话原来呢一啲马骝呢你唔好以为佢哋全部一模一样其实有最少佢哋已经发现有4个唔同嘅族群㗎啦。咁、 哦、 其实大家如果想开去又想认识多啲呢啲马骝仔嘅话呢记得听晚7:00要留意呢个大自然深度游啊。 喂讲到族群呢我都有少少分享就喺呢、这个马骝山附近或者城门水塘一带呢、除咗我都了解到佢哋真係有唔同族群之外呢佢哋啲猴呢係金色嘅有部分。 是其实嗰个系咪个品种有啲唔同 的？我真系唔知道，但平时见到啡色噶嘛，我有啲见到系全金色噶，哇！真系见到我都眼前，系啊，好有霸气啊！咁嗰一批就真系犀利啊！唔知点解会变咗出嚟啦？呢个要问专家啦。喂，仲有冇其他嘢睇啊？ 有咁、去完行山啦，带大家睇下呢个港超联啊，睇下本地嘅足球，香港超级联赛2023至2024嘅球季啊，咁港台电视32咧会带俾大家有得睇翻嘅，咁先同大家介绍，听日星期六晚上10:00有呢个李文对大埔，咁呢场波犀利，李文而家排喺港超联嘅榜首，咁大埔啊打少一场排第三，咁呢一场咧就会喺李文嘅主场啊将军澳运动场嗰度上演嘅，咁大埔越战越勇嘅上场咧，大炒咗北区。咁今场作客呢一个李文咧，我谂真系火花四溅啦，因为其实即系佢而家大埔排第三，但系佢又打少一场啊。咁呢个绝对系榜首之战啊！咁啊，中意本地足球嘅朋友记得留意。咁等我又顺便介绍埋星期日都有另一场港超联啦。 好啊 就是星期日晚上10:00有呢个晋锋对东方，咁晋锋而家排第9，东方排第5，咁上一场嘅晋锋就俾 即系大炒咗啦，俾港会大炒咗之后，咁啊要护级啦。咁今次主场出击，究竟可唔可以喺东方身上攞到分数咧？嗱，大家记得要支持下我哋香港嘅运动员，记得留意呢个港超联嘅赛事啊！ 好，收到晒，唔该晒阿祥，拜拜， 拜拜。 咁好嘅足球，梗係可以喺港台电视收睇啦。咁都要睇下足球赛场上面嘅天气，同大家先睇咗今日先。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雨㗎，天气稍凉一啲啦，日间最高气温呢大概20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啦。咁啊星期六呢风势较大喎，咁样。依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酒店业联会总干事徐英伟话，有更多便利内地旅客嚟香港的措施，包括增加自由行城市，对香港旅游业一定是好事。以往外界或者担心香港是否有足够的接待力，徐英伟话，香港绝对有空间接待更多旅客。徐英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接待力具体当然要视乎进一步开放自由行城市的速度。而家好多内地的二三线城市其实都有好高的消费力，香港可以分阶段慢慢嚟。他又提到，早前内地增加不少免签证安排的国家，例如泰国，不少旅客会提早来香港玩一两日，之后才到泰国。由此可见，香港可以尝试多做一程多站的旅游安排，以香港做胆，串联香港不同的文化、体育等元素配合，吸引旅客。英国政府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为由，宣布制裁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多个实体和个人，其中包括三间中国企业。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说，英方对有关企业的制裁是毫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主义行径，中方坚决反对，强调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又正告英方，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径都将会受到中方坚决回击。发言人强调，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上星期在狱中死亡，他的妈妈柳德米拉说，当局星期三晚安排他到殓房，并且向他展示纳瓦尔尼的遗体和死亡证书。纳瓦尔尼的助手说，死亡证书指纳瓦尔尼是自然死亡。柳德米拉说，他已经签署有关医疗和法律文件，但是当局未有按法例给他领回遗体，而是为埋葬纳瓦尔尼的地点、时间和方法设置条件，又施压要求他为个仔举行秘密葬礼，但是他说不会同意，并且要求当局立即归还个仔的遗体。美国白宫说，俄罗斯当局必须要将向柳德米拉归还纳瓦尔尼的遗体，以便他为个仔的勇敢和付出作出适当的纪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稍凉，星期六风势仍然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95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4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24点，跌19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80.05升3毫，中国平安37.35升5.5，汇丰控股59.1跌5毫，建设银行4.97升1仙，腾讯控股290跌4，友邦保险65.15跌2.5，中国海洋石油16.38升1毫，联想集团8.4跌4.4。阿里巴巴74.15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5047，瑞士法郎0.881，加元1.349，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港金报18,890，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4.95，卖出2,025.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系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西隧出九龙龙尾排到去隔田村，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近住上环消防局系车多，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驶，现时嘅车龙到将军澳隧道出口。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到沙田马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咁仲有马鞍山路翠涌华庭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伊人限定故事》作曲 Antoine Adele Abrukasimi、Isaac Alfadal、Asa Biatmas、Nick Tudor， 作词 Tania Chan、Cindy Ng， 主唱 Lolly Talk。To My Eyes 作曲徐浩齐乐平，作词殷敏贤，主唱 Nancy Quai。 无法再装，毫不在意，期待靠近，心跳像缺失。 只要你不尴尬，作曲洪家豪，作词黄伟文，主唱洪家豪。 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搞坏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 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心，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2月24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Ficky， 自从有头发以来，妈咪都帮我扎头发扎到成棵葱咁，话等我第二日大概聪明啲。而当日我就会扎住条大马尾，着埋红色衫，约定听众元宵节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约定大家听日见， 约咗噶啦， 系啊， 你唔嚟嘅我都会等你噶，我等到你嚟为止，话俾你听。 咁啊，我哋二台一众主持人，包括我哋晨光第一线啦、Vicky 啦、船仔啦、O 啦、小白同埋嘉明啦，以至咧其他节目，譬如风速快如。快活人啦， 咩地方 歌啦，系啊，咁啊，三成群啦，骚动音乐啦，欧瑞强先生啦，仲有咧郑子诚啦，仲有啊，爱丽丝看世界嘅主持人咧，都会同大家现场互动一下啦，猜猜灯谜，玩下游戏咁样啦，约定大家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见啦， 系， 每个人都会 不见不散啊。 我哋个主题服饰系红色啊， 系啊，大家都可以着得红当当咁样嚟噶。 我本身都红当当噶咯， 系啊，我哋个运势都已经红当当。 系啊，咁啊，仲要再红啲系嘛？ 梗系啦，你最红啊！ 系啊，唱埋首歌都得啊。 谂下着咩衫先啊吓？咁总之听日咧，即系见到一众嘅二台主持人咧。穿到红色咁样咧，喺呢一个文化中心出边嗰度， 系啦系啦， 你就过嚟啦，同我哋打招呼、 嗯、 ，selfie 一下，影下相都系 OK 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九点四十二翻直播室入边有船仔啦，阿 O 同埋小白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啊，系咪沈小姐啊？ 系啊，我沈小姐啊，你点啊？我电话好沙啊，听唔听到啊？ 你个电话好沙，唔紧要，无论个电话几沙都遮盖唔到你呢把咁靓嘅声音。是不是开心？ 你真的识讲嘢，但因为我真的听得好沙。 是啊，见系你咋，所以先至咧。 咁唔紧要，我哋咧快速讲咗个点唱佢，以免咧阵沙得嚟咧，突然间我哋咧联络唔上你咧，咁就麻烦啦。不如有啲咩祝福说话先讲咗先啊，好嘛？ 你系讲嘢，我系听唔到啊。 哦，听唔到啊！ 依家已经听唔到。嗱，我哋试下重拨俾你啊，好冇啊？我哋试下。 你再打多次， 好啊，好啊，一於咁話， 打多次， 因為有陣時線路嘅嘢咧，真係我哋都即係唔係好了解啊嚇，咁啊唔緊要，咁我哋再次回撥俾沈小姐啦。嗱，歌曲幫佢揀咗噶啦，就係咧屬於羅文先生嘅前情感受啦。 聽眾反映嘅意見係最好噶啦，係啦，哎呀。 系啊， 喺支咪嗰度同人喂喂喂，入晒咪啦， 唔紧要嘅 ，OK 嘅，好，依家即刻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喂，岑小姐系咪仲喺度？ 喺度，喺度。 Hello， 我喺度。 诶，靓晒啦，把声。好啦，咁交俾你讲下个点唱内容先啦，好嘛？唔该。 正月十六咧，系我而家姐彩少嘅生日。 正月廿六咧系我儿生女希玲嘅生日， 嗯，生日快乐。 二月初一咧系我儿生仔振业嘅生日， 系， 祝佢哋身体健康， 系， 工作顺利，事事都如意。 啊，事事称心如意， 系啊，龙马精神，精神咁系嘛，嗯， 等你讲埋啊嘛，其他啲。 哦，好啊，好啊，咁我哋接落去啦。喂，近排都系好多呢啲拜年局，系咪啊？ 系啊。 诶，隔篱有个小朋友， 小朋友，系咪？喂，系咪有小朋友啊？ 系啊， 系啊。诶，叫咩名啊？小朋友，你叫咩名啊？ 我叫黄雨晴。 哦，亦好细个啊， 雨晴，你好啊， 几多岁啊？雨啊，诶，雨晴吓， 差唔多两岁。 哦，差唔多两岁啊，好叻噶啦，识得嗌一声出嚟，系啊，头先我都听到， 系啦， 系啊，系咪啊？做咩？远离个电话啦！佢话：喂，唔好搞住我先啦，人哋食紧早餐噶嘛， 啜紧奶哦， 系啊，系咪咁样？哦，喂，不如你讲翻先啦，岑小姐，好嘛？ 好， 我见佢又冇乜嘢发表，系咪？咁都系你发表多啲啦，好嘛？吓， 因为佢哋呢样嘢个。 嗱，依家就發表 啦，而家要講啦， 拉低少少啦，依家開始嘈吵啦， 傳譯啦，咁我就幫佢翻譯啦。咁佢就話咧會 晨光第一線好聽嘅，首先講咗， 咁 佢阿O同小白都好靚仔， 亦都話咧會去文化中心嗰度支持我哋啦。 係啦， 係啊，咁我約咗你嘅咯，聽日要一齊。 喂，你聽日嚟唔嚟啊？阿岑小姐，聽日嚟唔嚟啊？ 兩睇啦。 两睇系嘛，即系嚟到就嚟啦，系嘛，通常都系嗰啲。 夜晚要翻工啊？ 系啊，都系咁噶。我通常啲人约我出去食饭都话，嚟到我就会嚟噶啦，见到就见系嘛。 啊，唔系，因为我要翻工。 系咯，系啊，如果唔翻工一定嚟，啱唔啱啊？ 啊，冇错， 冇错。嗱，咁你而家系要凑住个孙啊，系嘛？ 我而家日凑，平日凑佢。 嗯。 放假我就会去翻工。 好勤力喎、 啊，系咯，咁你嗰啲生日嘅对象会唔会嚟紧同佢哋庆祝啊？ 要睇佢哋时间就唔就到啦。 嗯，系，而家香港人都好忙啊，个个都有晒 schedule， 大家都有家庭嘛。 系嘛、嗯，有阵时又可能翻去内地玩下，又 vvvvv 下咧，系咪先？都多呢啲活动嘅，其实。 朋友翻学啊。 嗯，明白明白。咁我哋祝你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咯，以至头先你讲嘅所有点唱嘅人都生日快乐咯，好冇啊？ 全世界人个个都身体健康， 多谢。哎呀，我都身体健康，我都系全世界其中一个。 咁我哋开心一齐听歌啦，好嘛？ 头先你讲嘅嘢，我有玩具噶， 有晒咩啊？ 有晒玩具， 系啊，飞行棋、象棋。 哦， 你玩咩棋最叻啊？你？ 我以前系斗兽棋最叻。 系咩？其实我都系斗兽棋嘅达人嚟噶。咁我问下你，咁狗可唔可以入河噶？ 狗系可以入河噶， 狗系可以入河噶。咁豹系可以跳过条河噶， 系 系啦。 咁系咪狮子系可以跳两个，定老虎可以跳两个啊？ 可以跳过河，跳两个河。 我狮子跳两个河啊？ 系啊。 哦，大笨象又唔入得水咁样噶嘛？我记得好似系， 好似系 系啦。 游水有狗仔识啊，所以狗仔系可以落水噶。 哦， 都系狗仔识噶啦。 好啊，咁我哋又唔止狗仔识啊，我哋长知识添啊。 好啦， 好咁啊，多谢电话啦，一齐听歌啦， 拜拜。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 等于苦海翻细浪，夕阳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今朝天边一江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今朝天边一江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而家天气咧都有阵时系焗焗地，有阵时系湿湿地、立立地，但有阵时寒寒地咁样，都即系几麻烦 啊！扑朔迷离， 系咯。啊，同女人嘅心一樣，都係撲朔迷離。 男人有陣時都係咁嘅，我係要講一句，我都身邊有好多男人有陣時都思潮起伏，係啊， 係咪你啊呢個？ 唔係啊，我好 OK 嘅，我只要 你覺得係佢咩？怨文其長喎， 望到佢咪講係佢咯。 你夠望到我啦， 你咁樣睇 佢直視啲嘛？你要隔離望一望啊！ 你咁樣睇係你悲觀啫，你睇唔到港股上升嘅好處。依家港股又升啦，是不是 啊，是啊 只是我用了另一个表达的方法而已。是啊，喂，讲回你那个食 嘢，讲回食嘢， 讲一下讲心情的。 是啊，因为这个天呢，我自己都会想吃一些 sharp 性的东西，吃下去有一种喂爽啊，有这个感觉的。我觉得某一种的食材呢，在我们的食物上面呢，可以起到这个强大的作用。 是什么呢？ 就是少少酸又带少少甜的橙。 哦， 橙咧，佢同呢一个食材捞埋一齐嘅时候咧，系有一种清新嘅感觉，令到你有焕然一新，咁可以咧有一种脱胎换骨，越讲越离谱，越讲越夸张，系啦，即系有再生嘅感觉， 即系一种 fresh 啲嘅感觉啦，直情系， 系啦， 再生， 好啦，咁呢一个橙咧，今次我配合咗啲咩咧？配合咗三文鱼。咁三文鱼咧就周街都有卖噶啦，都系急冻嗰啲就得噶啦吓，唔使特别就系精雕细琢。咁但系你买嗰一啲三文鱼鱼扒嘅时候咧，咁入边都有嚿骨噶。咁如果你再中意就系劲啲嘅，你先将佢溶咗雪先，又溶雪嘅过程一定要噶，系要先将佢溶咗雪。咁你可以将嗰嚿骨咧就撩口撩走佢啦。咁三文鱼嗰啲有啲好细嗰啲细嘅刺嘅骨咧，好曳嘅，佢哋好叻玩足二人。因为三文鱼本身个纹理咧系有啲白白地嘅，一条条线咁坑咁样嘅，嗰啲咁嘅好细条嗰啲刺嘅骨咧，又系呢只卡拉通嘅。 系啦，即系佢唔会变第二只颜色，跟住就俾你睇到你夹我出嚟啦，唔会嘅。 系咪咧？要好似啲西柱咧，要摸住条三文鱼咧 ，feel 到啲骨，就搵啲钳钳佢出嚟咁样先。 我哋用肉眼睇都睇到嘅，因为摸得太多，惊我哋即系厨房嗰啲人讲嘅就系啲手气咧入晒入个食材入边，系啦。咁我哋都唔系太想嘅，唔系太建议。咁但系肉眼睇都睇得出噶啦。咁如果系睇嘅话，不妨再望多两眼。既然大家都成日都话三文鱼啊多嗰啲咩寄生虫嗰啲虫啊跳下跳下嗰啲咧，咁你望。多兩眼有噶，咁啊谷月就唔好愛啦啊，咁啊客人食得開心，自己鋪頭又放心。好啦，咁你呢個三文魚咧，如果你都已經係啲骨撈攞埋出嚟嘅時候咧，咁通常如果你喺凍肉鋪買嗰啲三文魚扒咧，可能都已經夠薄噶啦。但如果你買咗一嚿厚少少，其實不妨都將佢咧好似麵包咁樣先將佢四分三谷月咧，就即係打橫咁片開佢，咁令到佢個口好似夾夾夾夾夾咁樣嘅。咁你就可以攞一個橙出嚟。呢、这個橙出嚟，咁你就將個橙就切片， 係 個橙切片，跟住咧就用嗰個三文魚個嘴，唔係三文魚扒嗰、那個啱啱你切開咗嗰個嘴咧，唔係三文魚個嘴啊，冇噶啦，係啦，三文魚扒嗰個嘴你就夾住嗰個橙肉，係啦，咁啊打橫夾住佢得噶啦，咁即係一片攝入去啦，然後咧就攞嗰啲煮食用嘅繩啊， 哦， 去到綁住佢。去到綁住佢，咁我其實仲想再勁啲嘅話咧，我喺嗰個三文魚扒嘅前，即係個正面，即係上面嗰個同底嗰面咧，我都會再夾呢一個橙落去嘅。咁咧就一次過就攞條繩咧就扎住佢。咁但係繩又唔好扎得太緊喎。點解唔好扎得太緊呢？因為嗰個扎得太緊嘅話，那個橙會爛啊。系啦，咁亦都唔想食嗰個三文魚扒，那個三文魚柳咧係爛茸茸 咁樣。咁啊啱啊， 係啊，扎到佢實咁啊，但唔好緊嚇，太緊。好啦，然後你嗰個橙你切咗當你切咗三片出嚟啦，仲有一大嚿橙喺度噶嘛。咁你就將佢就先去皮啦。咁個橙肉其實亦都可以中爛佢，係啦。咁或者揾你心愛嘅人就幫你搣咗個橙佢。好啦，咁啊唔係餵你食嘅喎，呢個時候都未餵你食嘅喎，你就攞個 pan 出嚟嚇，攞個 pan 出嚟咧，你又可以落輕輕落幾滴油，然後你就將呢個已經係個橙肉咧就放落去呢一個嘅 pan 上邊，咁啊輕輕咧就煮一煮佢。咁喺呢個部分，我會加少少嘅蜜糖落去一齊咧就煮嘅。咁橙佢自己本身都會出啲水噶啦，咁就輕輕咁啊煮，越煮越結噶。加上你有蜜糖，咁啊亦都即係佢哋黐埋一嚿啦，因為有蜜糖嘛，咁亦都好温馨好浪漫，因為都元宵佳節啦，咁啊都好啱呢一種嘅感覺嘅，咁啊糖黐豆嘅感覺。好啦，咁然之後咧，你嗰個嘅三文魚扒就好似照正常咁樣去呢個焗爐嗰度焗嘅，有啲朋友中意煎亦都可以煎，咁可以加多少少嘅香草喺上面一齊煎啦。咁你嗰、那個頭先個汁咧，你嗰個有蜜糖加埋呢一個橙肉去到煮出嚟嗰個汁咧，其實已經拎咗出嚟備用，我自己會再加多少少嘅黃芥辣落去調一調味。咁你连埋嗰个三文鱼扒煎香咗佢之后咧，好啦，金黄色啦，你就将呢个橙蜜糖橙汁啦，个名我听啲蜜糖橙汁咧，就淋喺上边，然之后咧就我自己咧就再中意加多少少嘅番茄，系啦，唔中意食番茄人都可以加番茄，因为半碟靓啲，系啦，跟住你就可以咧就完成咗呢一味嘅三文鱼扒。啊，记得剪翻条绳，讲漏咗步， 系有个 绳， 饮食用嘅绳， 啲唔记得，唉，好啦，大家试下。 我的享乐时代， 船仔最近咧走咗去试一个几特别嘅禅修方式啦。 系 咁啊，本身咧都有试过做嗰啲叫正念啊 ，mindfulness 咁样，咁就跟一啲网上面嘅一啲嘅 app 啦，佢就会话嗱，你食嘢咧就坐喺度， 你师傅就系 app， 系啦，就个 app 啦，咁样咧你就闻一闻碗面，之后咧就试一试咁样，嗱，之后咧我发现 your master is app， yeah is app， 但系呢个 app 咧就。我都系最后屘会唔跟佢，因为大家惯咗食嘢咧，尤其是香港人咧，真系即刻吞噶嘛。我等佢咬佢，我觉得好耐。咁所以咧，真系走咗去试一个叫做茶禅啊，系啦， 茶禅啊， 系佢真系去试一壶茶，慢慢咁样饮嘅。咁佢分当然啦，有分几个步骤，或者系佢主要就话啦，嗱，你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咧，你都可以 feel 到真正嘅嗰种禅意咁样话。咁首先咧，我哋就第一眼咧就系欣赏咗啲茶具先，因为佢哋通常都用一啲几雅致嘅茶具嘅，我觉得几靓嘅。咁平时咧，我基本上都唔会留意 陶瓷烧嘅， 嗰、那个就。其實我都唔清楚係咪叫紫，又唔係紫砂茶壺，但係佢係沙嗰種質地啦。 通常都係陶瓷，係 陶瓷。 咪講咗咯， 但係佢陶瓷又唔係白色嗰款啊嘛。 有好多陶瓷上色嘅啫嘛， 你又啱 點啊啫？ 對唔住，係。 啱你啱，咁啊陶瓷咁样啦，望下啲图形靓唔靓咁样，咁之后咧再有时咧会佢本身都一开始有少少茶俾你饮一饮先嘅，咁样就望埋 咩茶都得噶嘛， 系，咁样就睇下啲茶嘅颜色啦，咁之后咧佢真系开始整一壶茶啦，整壶新茶俾你啦，咁就可以听咩咧？听啲水点样煲？ 哦，听煲水声， 系，但其实你平时真系唔会留意噶，你后你会听。之后咧，佢就会再话啊，即系你面前咁样慢慢冲茶俾你睇啦。咁你再睇埋佢冲茶嗰个过程，同埋最紧要系咩咧？你听埋嗰啲水流动嘅声音，因为我觉得哇，原来好静噶。 系啊系啊。 平时咧，你仲会挂住同人倾偈噶嘛？原来呢一刻你就发现，其实原来冲一杯茶咧，系真系要慢慢嚟，你 系 要有心机， 系 有心机。咁之后你再慢慢咧，就系到个鼻啦，咁你就闻到一啲茶嘅香味啦。咁之后咧，就真系啦，佢就会话嗱，咁我哋一齐饮。佢又唔系真系话教你咧，嗱，你试下咧 ，feel 下呢个甘甜味，然后即系有咩余韵、美韵嗰啲，唔系，佢真系纯粹叫你 feel 下喺你个口入边，究竟嗰、那个。那個茶有幾滑啦、啊？ 可能含住啖茶一兩秒，跟住先吞咁。 冇錯，你慢慢吞 ，feel 下嗰種回甘。咁、之後咧，仲有你隻手啦。你隻手咧係要 feel 埋個杯，同埋杯茶嗰個熱度嘅。咁你 係好熱啊！ 係啦，真係好熱啊！咁啊，真係辣手嘅喎。咁你就可以 feel 到曬成杯茶。其實就會發現到原來咧咁少嘅事，你係真係 feel 到嗰種放鬆。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辛苦，你可以試一下啦。